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系小雪。天文台话咧，下个礼拜气温会进一步下降，请大家保重身体。我系小张张， 琴日休息咗一日，今日个头 冇咁密， 今日个头冇咁实，乖去洗。 你好啲嘛？ 你把声清咗啲， 清咗好多， 好啲， 系啊， 系啊。我琴日根本我失声， 系啊， 系啊， 好多人关心你啊。 我报咗警噶啦， 我知，我知，我知， 我揾翻，我揾把声，系啊，揾翻把声咯。 好，到我啦，分叉的感情先。 又话冇， 唔系我哋头先咪系咪佢话冇嘛？ 咪咯。于 是咧，我就一直佢系咧，我都话你唔会 嘅。系咯，佢即刻要人捉你啊！ 佢而家唔系佢而家系夹硬即刻生出嚟，我估。是不是 我就最憎啲， 是不是我激一激佢即刻屙个。 系啊，你憎人哋太少你啊嘛，系嘛？ 傻， 交俾你。 嚟，快啲。 我唱咗个主题曲先。 三二一， 分叉的感情线， 正等我为你晚。 咁都唱到好犀利， 喂 你今日把声好磁声噶， 我哋进入， 我为咗呢一个星期五， 系啊第八十二集嘅 咩啊？你几时有八二集？ 有啦，你 快啲啊！ 系啊， 口水多过茶。 咁啊，西贡嘅海边， 两米， 唔系你上次改咗名 ，no， 两米米， 你话米米两嘅上次。你唔记得咗啦，已经 我梗系记得啦。 你讲 都系咪？唔系，佢坐喺个海蒲车嗰度，隔篱嘅小三阿波波。 海蒲车系你啦，冇办法。 仲要系黑色， 我又似你啊！ 我佢唔觉意装到佢啊， 见到啦， 系啊， 装人， 系啊， 好装唔装？装啲咩？ 讲完个男古仔， 未梗系未得傻嘅， 煲扮咁长。 佢隔篱嗰个小三阿 Bobo 妈 ，Bobo 妈， 我点知点解你同 Bobo 妈？ 你之前有识一个叫 Bobo 啊？ 佢有啊！ 而家 唔系啊！而家 Bobo 妈咪话同佢分手咯。 哦 ，OK。 咪啊！我哋分手啦。 有冇喺过一齐？有喺过一齐嘅。 一 即系同 Bobo 妈又喺个一齐嘅，咁先分手噶嘛？你 又 喺埋一齐点分手啫？ 我哋分手啦，咁啊，我妈咪梗系唔制啦， 系 唔得？点解？我哋之前山盟海誓，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你嘅话分啊分，算系乜嘢啊 ？Bobo 妈话：算系咩？呢啲咪四字成语嚟啫咩？ 咩啊？ 完噶啦， 完啦。 咩叫四字成语啊？ 佢话咩意思啊？卿卿我我啊，同你花前月。 即系呢啲系咩？呢啲系 乜嘢？呢啲你当系咩啊？即系你当呢啲系乜嘢啊？咁样，我呢啲咪就四字词语咯。OK， 我俾个嚟恭喜发财。 我俾个大家利是嚟， 从心所欲， 百无禁忌。 Very good， 各位朋友，最紧要系咁啦，开开心心又过一个星期五啦 ，Happy Friday 啊！准备迎接呢一个。星期六真系嘅，下个礼拜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啊，好多区咧跌到十二三度嘅啫，所以大家保重身体。 我觉得今日梁咪咪真系好惨，因为有两个咳神喺度，你又咳，我又咳，哇，咁咪点算咯？ 点啊？你同阿 Bobo 妈？ yes, hurry, hurry, it's a very holy holiday 啊！开始我哋星期五嘅早上，风骚浮人，欢迎各位留低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气氛陪伴住我哋一齐咧，坐入呢个星期五六日嘅开心心嘅时间啦。咁啊，睇下大家系啦，好开心嘅日子咧。咁啊，今日更加开心，因为今日嘅节目咧好特别啦。平时我哋咧十一点后咧，你又知唔知咧就有校长啦。 系啊， 校长今日咧，阿马老师咧抹咗个校字，加咗个局字，变咗局长嘅。 边个抹噶？ 你啊，你系郑日生啊嘛？ 呢个郑 系啦。 咁见因为佢写错咗，所以我第一条系局长嚟啦。 系、哦、啦， 好， 好，咁啊， 留意留意， 期待期待一家节目吓。好，喂，小朋友们，点解我叫小朋友们呢？因为我今日揾咗个咧十大小朋友最害怕的东西榜排行榜啊。咁咧嗱，细路仔咧最惊唔系。 就呢啲系嘛？就呢啲嘢。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由第十位开始好冇？ 我哋估下先啦。我打针我估 打针会啦， 系啊， 鬼啦， 考试、 考试、啊、 考试，考试 细路仔唔惊考试噶喎， 几多岁为之细路仔先？ 我谂即系真系幼稚园嗰啲啦， 幼稚园嗰啲， 即系小学或以下嗰啲，因为咧我觉得去到小学。你先慢慢对考试有压力嘅啫、 嗯， 幼稚第一唔会考试啦、 嗯。 我记忆中 系好似冇考试， 咪系咯，又 其实幼稚冇考试，冇考试，冇， 咁所以考试 同埋食嘢嘅啫嘛。 嗯，系啦， 系啊， 但 系喊咯，就喊， 系啊，或者赖咩咯，咁样系咪啊？系呢几样嘢嘅啫，食饭课，食饭课， 几开心， 开心，你都好快系咁嘅咋？ 我又返路运图。 你系咪想咁啊？ 佢真 系 好毒噶， 我由佢啦， 有少少力我嚟噶啦，我 唔系佢讲啫都唔嚟， 你好 快， 好快又进入呢个状态系嘛？ 系啊， 老人变乱蚊都冇人哋话， 系啊， 好难讲啊。 系啦，喂嗱，其实咧你撞啱咗少少，嗱，其实佢唔系话 exactly 打针、嗯，不过我谂都系嘅，佢系好惊见到医生或者护士，因为喺佢哋嘅制服咧系、嗯、代表住一种、 啊、种味道啊。 你惊唔惊噶？我 有消毒药水未？ 系啊系啊系啊！以前咧，我一入去睇开个家庭医生咧，我最唔中意就喺入去咧闻到一种咧药水嘅味。 系啊， 而家少咗啦，而家少咗啦。 跟住同埋， 只不过你用另外一啲嘢去拖地啫。 系啊系啊。 以前咧，仲有一样嘢咧，而家小朋友应该唔使要经历噶啦，就系、是、 打卡介苗、 光探。 哦， 以前细个 有吉耳仔啫嘛。 以前细个咧， 啊，光探 个个细路，细路 B 咧都系第一时间就摸裤，跟住就喊噶啦。 你一摸裤就 系啊，一摸裤就真系知道、啊、知道有嘢， 就知道有嘢， 都唔系好嘢啊。 系 啊, 啊, 啊，自己又辛苦、啊。点解你要光探啊？就 系、 是、你发紧烧嘛。 系 啊， 系 咪先？你仲除我条裤？你谂下，你有冇搞错啊？你有问过我啊？ 系啊系啊，而家细路仔幸福好多， 唔开心。 而家冇啦嘛，嘟耳仔嘛， 嘟耳仔， 系啊，全部嘟耳仔嘛。 系啊，你唔系噶，你仲系光。 啊， 医生啊，我想怀旧啲。 我想怀旧。头先你俾我嗰个表情系，你好似唔知道呢个世界有脱耳仔嘅。我想问清楚你。 其实你系咪仲系光探嚟？ 系咯， 你老老实实讲， 坦坦白白话， 关键你成日都咁委屈个样， 同埋你睇西医生行路都好似唔系好自然咁，原来系咁样嘅原因系嘛？ 我而家明啦，终于都明啦。 喂，你真系几委屈 嘅，又话睇骨医，其实睇骨医医，你唔好话我唔记得啊。 跟住发烧人翻嚟又吉下吉下咁样， 因为咁样嘅。 我明 呢个世界有耳仔啦，有耳仔探噶啦，知唔知咧？下次同佢讲申请。 我只耳仔唔喺呢一度啊嘛， 我点知你？咁样你就唔好怪人啦。 系系。 系啦， 好嘅。 咁啊，医生同护士啦，佢哋嘅第九位啦，第十一度数上啦。喂，呢样嘢我真系唔好明。 一样嘢都惊， 鬼 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或者系家护 啊， 因为呢个就父母造成嘅，我觉得 即系佢曳啊， 系啊， 要警察叔叔嚟拉你啦。 两样嘢啦，一样叫警察叔叔拉你啦，一系咧就阿巫婆啦， 系啊， 再唔系咧就阿爸阿妈啦，拱你出街咁样，开到门真系拱咗你出去，闩埋到门， 自己走咯。 冇啊，唔敢走嘅，边度敢走啊？ 因为呢样真系唔好吓， 因为你。知噶嘛？個遊戲係咁玩，個嗰頭嚇你之後，跟住嗰頭開 翻門 啦，跟住 驚未？ 怕食飯，驚驚咁樣啊嘛。 係啊，以後仲敢唔敢？ 唔敢啦， 咪就係咯。你呢啲好識做嘅，呢啲咁嘅位係咪先？唔好輸。 係啦。 第九位嗱，你 我而家都經歷緊嘅， 係咩？ 係。而家咁話啦。 跟住個對象唔同咗，出嚟哦。 係咯，我都覺得你應該日常生活真係好悲慘。 其實，唉。 委屈要求全 系啊，真系好委屈。 喂，第九位你明明点解系咁咧？佢话好惊厕所同浴室， 唔惊 厕所浴室湿立立啊， 唔知 点 解 会惊？觉得哦，唔中意冲凉。 可能咧有啲細個啲嗰啲咧係唔中意沖涼啦，或者覺得馬桶咧係好似污沖走啲嘢咁啦。 佢哋好驚啊嘛，因為會覺得嗰陣你沖涼嘅時候又話有啲嘢會入眼啊、入耳仔啊咁嗰啲啊嘛。沖涼嘅時候 眼啊，係 啊，你冇沖過涼㗎？你好似完全唔知嘅。你有冇細個定係你有冇童年？ 佢係大個先開始沖涼 嘅，係咪啊？ 佢早十年冇沖過涼。 係咯，一係就你細個冇沖涼，一係就你冇童年。你是但 你知唔知啊？只猫狗咧，猫狗用嗰啲干粉咧拍个身咧， 冇错， 咁噶嘛，香油有一个可能， 我知啊， 拍干粉， 摆落个头度，就干净晒啦，系咪？ 系冇错， 系啊，系啊， 咁啊。不过我仔又系嘅，佢好惊咩咧？嗰啲吹风机嗰啲声啊，佢细个嗰阵， 好大声 啊，唔系厕所咪有啲吹风机嘅，即系而家都有噶， 而家都有，而家都有， 有啲系好大声咁 ，V 嗰啲咁，咁嗰阵系好惊嘅吓。呢个就系厕所啦。好啦，第八，我谂有啲人都惊嘅，就系面具啊。 我面具惊， 面具啊！ 我哋成日都戴住面具做人噶啦， 所以我好惊你，知唔知啊？你好多人惊噶， 我唔惊你， 我冇戴面具啦， 系 啊， 面具 系恐怖嘅， 同埋大型嘅玩偶或者吉祥物。 有啲细路仔惊舞狮嘅，嗰啲咚咚撑啊嗰啲咧， 我觉得系因为惊嗰啲声， 系我 啲声好恐怖，因为有时个心真系会震噶，佢喺身边， 特别企喺个鼓隔篱， 系啊， 嘣嘣嘣嘣嗰啲， 佢哋好辛苦噶，我觉得。 同埋主题乐园有啲大公仔咧，有啲细路仔惊嗰啲 冇嗰啲啊， 系嘅，所以好尴尬嘅。如果佢未准备好嘅话，我觉得你唔好带佢去咯。 系啊， 你谂下人哋嘅 Let it go，Let it go， 佢哋咩？几尴尬啊！你话系咪先？啲公主好难，好难要去丢呢啲咁样嘅嘢噶嘛？ 但佢又要着嗰条裙仔喎。 系啊，冇错啊，好难搞啊！我觉得。 好，第七位真系好惊一个人。即系一个人，即系冇，譬如爸爸妈妈嗱，我要出去买啲嘢啊，你自己一个人啦。 哦，所以运你自己一个人喺房嗰度都好惊啦， 系咪？一个人， 呢个惩罚嚟噶嘛？我知。 以前就冇。 以前有钱咧，永远就话运你入黑房，但我从来唔知黑房喺边。 嗯 会运你入黑，会讲呢啲嘢。 你冇听过咩？ 有冇运过？ 好乖 嘅， 我冇运俾人。 我冇啊，我就系想知道黑房喺边。 黑房咪就系哦， 熄咗灯嘅房 咪 黑房。 晒相嗰啲咪黑房。而家冇噶啦。 系啊， 嗰阵时候真系有黑房噶嘛，你晒相系嘛，你需要菲林嗰啲啊，嗰啲咪黑房咯。 红灯仔啊， 系啊，好浪漫嘅嗰啲。 第六位就系分离，即系阿爸阿妈咧同你拜拜，咁呢个咧你见幼稚园门口个个都喊噶。第五位咧就系陌生人，你细个惊唔惊陌生人噶？即系见到啲阿叔， 我最惊都系你噶啦。 我系陌生人咩？ 系啊，你唔知啊，我依家都当你陌生人啊， 都系陌生人感觉啊。OK， 我第四位我哋早排讲过，就 系 噩梦啊，细路仔冇咩噩梦，细路仔冇咩噩梦， 大人都有， 有嘅有。 你有时见到佢瞓到嗰时，扎下扎下扎下咁样，应该 系有嘅，玩得。 掂得滯咁咪唞。 唔係，我諗嘅意思嘅就係話，其實佢哋有咩噩夢咧？係咪先？就係唔夠奶飲。 係咯，我就 有咩噩夢啊？對於佢哋嚟講，係 咩？ 係咪？ 因為佢腦太空白， 或者佢跑跌親咁嗰啲咯，係咪應該嗰啲噩夢啊？ 第三位咧，阿Yoyo有啦，就係天氣。尤其是嗰啲行雷、落雨、閃電諸如此類， 都係聲咯， 都 係 聲 嘅喎， 真係都係慣聲。 係啦，第二咧就係一啲怪物嗱，怪物咧佢話通常係存在咩咧？床下底、衣櫃，所以呢啲咧就會令到佢好驚啦。 如果咁講法嘅話，我覺得應該係驚嗰啲即係要打開一道門之後邊係啲乜嘢啊？ 冇錯， 又或者床下底我不嬲都好驚嘅。 係係，我細個都好驚嘅。 你落床嘅時候咧，我唔 你哋有冇匿喺床下底玩 啊？有啊， 你個肚冇阻住咩？你匿喺床底 嗰陣時候佢未有嘅， 未啊， 係啊。咁你匿喺床下底玩咩？ 玩啲阿媽唔俾佢玩嘅嘢咯。你又玩呢啲？ 系啊，你玩咩？做咩要匿喺床下底玩咧？ 俾阿妈知 咯。咪咯，讲一样嚟听啊。 唔方便。 同啲咩人匿啊？你系自己一个人匿啊？唔系咯，都有个自己一个人匿。你做错事嘅时候，系啊，你会匿埋床下底噶嘛？ 有张床单 唔到你， 食咗落嚟。 系啦，又睇你唔到。 自己屋嗰度咁样。 O K， 系。最后一个咧就系惊黑暗，即系怕吓。咁我谂好多细路仔都惊嘅好，十点半啊，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5%嘅。先听咧十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风骚浮人。记住啦，今日嘅天气都系比较凉啲嘅，着紧件衫。我哋一阵间十点半新闻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2024年公众卫生及市政修订条例草案刊宪。环境及生态局发言人表示，楼宇渗水和冷气机滴水等的情况会对邻里造成困扰。为让调查人员可尽快进入涉嫌构成困扰源头的单位，条例草案建议将无合理辩解而不遵从已进入处所通知书定为违法行为，同时延长可登门调查的时段，由现时上午7点至到晚上7点，至到上午7点至到晚上10点。條例草案亦都會提高不遵守政府通知及或法庭命令在指定期限內減除妨擾的罰則，以確保衛生妨擾問題得以盡快解決。發言人表示，建議相關修訂在條例草案或立法會通過並且刊憲之後3个月正式生效。條例草案將會在12月4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全运会公路单车测试赛将会在星期日举行。全运会统筹办公室主任杨德强表示，赛道全程230公里，会在当日早上9点在珠海起步。比赛期间，港珠澳大桥会实施临时管控措施，跨境车辆如果要由香港前往澳门或者珠海，需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抵达香港口岸。至於金巴服務，當日要在大約中午12点半之後才逐步恢復正常。楊德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比賽有71名運動員參加，亦都會有護送車隊及進行緊急救援的車隊。當車隊抵達香港賽區的相關道路，包括北大嶼山公路等，會進行滾動式封路，即是當車隊抵達有關路段前後才會作出管制，以減低對交通的影響。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通過決議，責令伊朗緊急改善與機構的合作，並要求機構在明年春季提交報告，以推動伊朗進行新的核談判。有關決議由德國、法國、英國和美國共同推動通過。理事會35個成員國之中，中國、俄羅斯和布基納法索投反對票，南非、印度、埃及等12個發展中國家投棄權票。 出席會議的中國常駐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李松表示，中方歡迎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就保障監督未決問題開展合作，強調施壓是強不是外交，對抗解決不了伊朗核問題，妥善處理防擴散熱點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政治外交努力和多邊平台的建設性合作。李松敦促有關方面以冷靜和負責任的態度看待伊朗核問題形勢，為推動政治解決發揮建設性作用，為真正的外交多做些實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晚上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26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46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6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3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阿里巴巴82.6跌1.8，小米集团29.2升1.05，腾讯控股408.2升6毫。盈富基金19.6毫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71.3毫跌3毫，信宇光学科技60.15升3.25，美团170.3跌2.4，百度集团77跌6.85，友邦保险56.95升1毫，快手45.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2，日元154.45，瑞士法郎0.887，加元1.398，人民币7.248，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38415点，系升389点。港金报2489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82.49美元，卖出268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nso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系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近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近观塘码头是慢车，龙尾排到香港儿童医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是稍为车多，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龙近新墟是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颈岭、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提返你啦，全运会公路单车测试赛是今个月24号，即是今个星期日举行。当日港珠澳大桥主桥和大桥人工岛将会临时封闭。香港往珠海和澳门方向的封闭时间是朝早7:30至下午12:30，请旅客留意口岸公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离开是为了重逢，几个女仔怀着爱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 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用尼泊尔语同你讲父母经。 香港多元族裔父母感冷。 Welcome to the media. I am a single Nepali Samasma. Sana sana nari babu rukaunu ko anubuti aru. I am ko besta jivan saili ra kara samay ko pawandi vitra. Chutiaunu parne samay ko chunauti aru sangai. Tayar gariyo ko ek matra radio karyakram. 咁多少数族裔父母嘅分享，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多元族裔父母锦囊》，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早上风骚快活人。喂，分叉啲感情线，我想问下咧，对感情呢样嘢真系有好多无穷无尽嘅层面啦，同埋一啲嘅态度啊、方法。 你又有咩烦恼啊？ 唔系我嘅烦恼，因为我嗰时咧，我记得几年前咧，我姐姐就做咗好几年啦，唔舍得，咁要翻去啦，咁样。佢因为屋企人觉得佢个年纪咧，嗰时要几多岁？30出头到啦，就话唔得啦，你一定要翻嚟结婚啊，咁就安排咗一啲嘅一个婚事俾佢，咁样。 相睇啊？ 唔係啦，即係已經係用相片，大家喺書信度已經 firm 咗件事嘅。 哇，都 firm 咗，都好犀利喎！ 係啊，我就當時我 行得好前喎、 啊。我都問過，其實你唔驚即係唔啱嘅咩？咁樣咁到後來啦，即係走咗之後咧，佢都唔係都寄翻啲相啦，咁又好似好開心，又有小朋友啦，咁樣即係個幸福家庭。我就諗其實感情有時真係不能夠用一個我以為嘅方法去估計嚇。咁啊，討論區上面咧有個美國嘅女孩子，咁佢係同男朋友拍咗拖4年，其实今时今日咧拍4年都几 耐啊， 几耐， 好耐啦， 系咪啊？ 48个月啦，大佬， 系咪啊？我都觉得，哇！如果而家4年系一个好好嘅考验大家，不过亦都可能会唔会厌咧，又唔知啦。不过佢亦都强调咗一样嘢，就系佢系紧守冇任何肢体接触嘅4年，即系佢话佢好相信咧， 结婚后先， 最任何嘢咧都要交俾第时嘅老公嘅咁样，咁所以咧，连喺爱情故事你成日见到嗰啲叫做接吻镜头咧，佢都冇嘅，即系只系限 接吻都冇。 你哋好滞， 咁又使唔使啊？ 所以佢而家啲人咪话个 初恋啊，呢个初恋啊。 佢又冇講咪錯咯，應該係嘅。佢就話連接吻都唔做，係啦， 我都唔信。 從出邊嗰啲啫，係嘛？ 其實呢啲係好自然嘅嘢。兩個人你真係相愛，咁你攬住佢，之後再發展落去嗰啲嘢，全部都係自然。 嗯， 係啊， 你咁講啦。 唔係呢個係大自然世界啊嘛，你唔好同我哋呢套。 唔係你咁講啦。 偽君子。 唔係啊，咁但係如果有啲人佢係要緊守住佢自己嘅所謂嘅操行。系啦，咁佢有咁嘅選擇嘅話咧，又無可厚非。 最緊要佢個男朋友即係而家老公接受咪得咯，即係兩個人都同意咯。係啊，係 啊，係唔中意啊？點啊？ 佢個標題 ：It doesn't need a ring to get a wedding， 即係我 doesn't need a kiss，sorry， it doesn't need a kiss to get a ring。 Ring 定 kiss 啊？ 佢呢一種其實係咪好乜嘢嘅柏拉圖式㗎？係 啊，係 啊，佢精神神交咯，大家係 呢四年係咯，咁結婚之後就唔再係啦，我相信係啦。咁但我覺得真係幾少有咯，即係今時今日愛情或者感情線上面， 你有冇遇過啊？ 遇過乜嘢啊？男定女？即係你話個即係佢 遇過 定係 先得㗎？ 邊個啊？你講清楚啲，你講清楚啲先。 你個問題 係咯，有冇 遇過？ 即係啲咁嘅女朋友啊， 即 係貼得好。 即係佢識佢嘅時候，我同佢講嘅就你唔可以掂我嘅，係啦、 啊， 我要等嫁咗俾你先有，我哋先至可以。 係啊， 有冇啊？我有同人咁講過啦。 我唔信， 但系做唔到， 系 我做唔到， 讲得出做唔到。 你有遇过咩？ 你点睇啊？即系如果你 今日二零二四年， 咁同你讲，咁对方咁同你讲，咁点睇啊？ 我即系你咁问我，真系有个问号喺脑袋里边、第一，我会觉得系咪即系未够爱咧？因为点解咧？ 我又觉得唔等同喎、 啊。唔系啊，嗱，都话真系好自然嘅。你肚饿就想食嘢噶啦嘛。 嗯，唔系嗱，又咁讲，其实佢系因为一位教徒嚟嘅，系啦。咁、 哦、 佢 即系佢有宗教 有宗教嘅 方 面嘅支持，佢坚信一定系要将样嘢最珍贵，即系连初吻都要交俾第时嘅配偶嘅。 咁初拖咧？ 拖 手 啊？拖 手 应该 拖嘅，拖手 拖手应该得多 拖 嘅。 咩啊？ 初揽。 揽系嘛？点解你讲得咁衰啊？你揽咪揽啦，我初即第一次揽。OK， 系啊， 第一次揽。 系啊，即系揽都唔 即系揽下同埋拖手应该系得嘅，接吻唔俾，接吻以后嘅嘢咧就更加系要结咗婚之后先至得啦，咁样咯。 明白， 我觉得 OK 啊，我会尊重啊。 嗯，好。 系啊，亦都唔代表佢唔爱你。 系。 嗯，系啊，不过只不过嘅就系佢会更加爱另外嘅一啲嘢，即系佢个价值唔系喺呢一度。 即 系个价 值观，你点样睇嗰个第一次咁解啫？咁佢觉得呢样嘢真系要结咗婚，然后先大家开开心心咁去享受，咁啊 OK 咯。 喂，我印象中我记得好似有一个就系、好似系台湾地区嘅偶像歌手，曾经系试过系讲过一个咁样嘅，佢系发咗一个誓。一个誓愿嘅就系话，我系要守住我自己嘅身体，直至到嗰阵我结婚嗰日，我先至会将佢。但系嗰个系个男仔嚟嘅， 哦， 系啊，仲要戴一只戒指以作一个、 哦、 一个愿望咁样嘅。讲嗰阵，嗰阵时候讲紧系廿零三十岁，好细个嘅咋，好似有一个生日里面嘅话，佢咁样嘅就佢发一个誓嘅就话，佢希望系会能够做到呢一样嘢咯，而 Rachel 佢做到，靓仔嚟个，系啊，咁样咯。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真系自己嘅一个选择咯，系、 okay, 啊， 你做唔 你就一定唔得啦，你话因为唔够爱啊嘛， 系啊， 系咪？ 我 唔得，我觉得 我真系唔得， 系嘛？ 系啊， 即系你系嗰啲咩啊？肚饿就要食嘢啊嘛？ 咩啊？眼瞓就要瞓觉？ 我觉得呢一个咁嘅比喻好唔得啊！系咯，点解要比喻一个就 系 即系？ 唔系啊，即 系 呢啲好自然 嘅 嘢咯，好自然。 即系人嘅生理嘅欲望， 好自然 嘅， 真系眼瞓咪瞓觉咯。我眼瞓到太都唔瞓觉， 即系急就要咩啦？唔可以， 梗系啦， 唔可以忍。 唔急都要酝酿。 如果唔系嘅话，唔健康系嘛？即系要有入有出，出入平安，系咪？咁咧就开心啦。 系最紧要健康， 最紧要开开心心， 风风骚骚。就系风骚爆人啦！早晨，早晨。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你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 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yeah、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 晨光第一线， 家庭友善在职场。 身为友善雇主，我哋都会同一啲特别嘅机构咧去合作嘅。Oh. 就我哋提供一个雇员支援计划啊。 作为员工，首先我睇到公司咁重视员工嘅家庭生活，同埋推动呢个可持续发展咧，我都感受到公司对我嘅关怀。 感受公司同埋家庭嘅关爱，密切留意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的接受、改变与放下。弘一法师曾经讲过：钱再多，抵挡不了死亡；样子长得最漂亮，讨好不了阎王；势力再大，也躲不过生死离别。人呢一辈子，睇开啲，看透点，看淡点，活着就是胜利。生活本来唔苦，苦嘅我哋欲望太多；人生本来唔累，累嘅系放唔低嘅又太多。人生不易，切勿强求，不奚落别人，不看轻自己。活喺呢个世界上，有斩不断理还乱嘅愁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歌曲。人生在世，不过是披着一副皮囊，在世上匆匆几十载啫，点解要放咁多嘅执念呢？今日打烂只碗，听日唔见咗啲钱，娶咗个太太，但系感情又唔系好好，等等等等，漫漫人生路就有好多嘅唔满意，呢啲其实就是对你嘅考验。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自己，管不了别人咁自己管好自己。能够改变自己嘅都系神，想改变别人的都是神经。成人嘅世界只能筛选，不能教育。人生有三把锁匙，就系叫做接受、改变、放下。当你接受唔到啦，就改变；改变唔到就要放下。生活都系要成长嘅。如果生活对你唔好，你就要自己对自己好一啲啦。呢一生风雨兼程，就为咗遇见更好嘅自己。余生好珍贵，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最想要嘅样子。有时有风，有时有雨。当然，风雨过后仍有阳光普照嘅日子。如果今日你觉得生活对你唔好嘅话，好好地耐心等候，好嘅日子终于会嚟到嘅。

裝嚇，好多嘅籌備，佢點樣可以過一個快活人嘅生活？真係好難嘅嚇。 聽心機， 聽心機 啦， 聽歌 啦， 係啦，或者 玩 下狗仔啦，放空都係啦，咁樣。係 啊， 咁今日咧 打個電話俾，打個電話俾我同我傾下偈都 OK 嘅。 最好唔好。 你就 係、 是、好啦，咁所以 做咩係要夾住我啫？我係咪踩到你條尾？你條尾喺邊？ 條尾好長，所以你小心啲。 你嗰條叫做手尾。 好啦，好啦，兩位同學，兩位同學， 手筋叫手尾筋。 十一點後咧，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一位特別嘉賓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會出現嘅。 嚟咗咯喎， 嗯， 冇錯。一陣間到底我哋會同佢講下生活上嘅各種小節嚇，因為咁忙碌嚇，咁啊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嘅心力一樣咁开心啊！ 认住嗰啲 schedule 密密麻麻，真 同你差唔多。好啦，十一点新闻报告， 差唔多。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嘅风骚快活人有点唱嘅时间嘅，电话号码就18723888，18723888，靓妈坐喺度等你电话噶啦，快啲打嚟！而家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就系、是、你又知唔知？好啦，风骚快活人咧，你又知唔知？正式开始，哇！今个礼拜嘅。你又知唔知咧？真系非常特别啊！隆重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先生。 局长早晨，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早晨。 早晨， 好兴奋啊！因为通常嚟亲咧都系时事节目， 系啊， 咁啊有机会上嚟一个轻松啲，仲系我系又大啊睇到你哋系啊，长嘅我大，你哋慢慢成长嘅时候。 局长系咪真系嗱？阿局长，我真系好想问一个问题啫，平时咧日理万机非常繁忙，你真系有冇听收音机噶？你知唔知咩叫风骚快活？有冇听过噶？ 梗系知啦，呢、這个节目好耐时间噶啦。 系啊， 咁啊，不过而家咧确实咧就系不能够日日听，咁、 嗯、 有时咧就系坐车啊，咁样就有机会听到啦。 吓，系咪拣嚟听啊？ 啱啱咩时间开着乜嘢咪听乜嘢？ 就系咁嘅意思咯。系咪有冇听客家婆啊？ 梗系有啦， 古下学古文有深度啊，有养分啊，局长。 呢、這个咁巧就唔系成日开心机听到，客家婆听得多啲。 系啊，咁啊想考下咧就系局长啦。其实咧客家婆咧，我想知道嘅就系你系边属人啊？ 我是东莞人， 东莞人，有冇后要识得讲东莞话咁样噶？ 我都唔系好识东莞， 唔系好识东莞话。咁客家话咧，客家话咧， 客家话咧就我入得沙头角多，就听到几句。 哦，即系学到少少啦， 就系、是、啦。咁、啊、如果有人听，有人同你咁样讲咧，就系、是、话，嗯，以后靓仔哦，咁你知唔知点解啊？ 哦，你唔好咁老实啦，咁样。 系啊，就系话你唔好，即系我嘅意思。头先我讲嗰句话就系你好靓仔啊。 咁样我叫人唔好咁老实咯。 我系同你一样。 如果你喺沙头角听到呢句说话嘅话咧，你就同佢讲嘅就系你唔好咁老实啦，系咪？哇，叻、啊！ 答到，答到。其实局长，你听收音机或者听风骚快人咧，如果你真系有听啦吓、嗯，我相信你有听嘅。咁你会最记得咩环节啊？考下你。 最记得有一个咧，就系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壞主人 啊！我哋呢寵物時間，我知點解啦。嗱，因為咧好多時啲話題咧，點解會敲動我聽眾嘅心？因為佢自己可能都有養寵物，好想知多啲寵物嘅資訊係唔係咧？ 係啊，有共鳴啊嘛， 有共鳴咧。 就係咪因為同你嘅愛犬啊 Lulu 有關咧？係 啊， 係啊。哇！你真係好中意佢，同埋好錫佢，好多地方你都會帶佢一齊去。 OK 啦，係啊。 可唔可以分享一啲嘅就係你同阿 Lulu 咧一啲嘅就係大家之間嘅一啲點滴？ 好啊，咁啊，正我要講下背景，點解佢會出？然先 好啊， 因为咧就我个女去年结咗婚啦， 系 咁咧就我同夫人咧都要搵啲嘢嚟照顾下啦，冇咗个女俾我哋去照顾同控制 啊，空虚咗少少。 咁于是乎咧就见到啲狗仔好得意，咁啊同埋阿 Lulu 咧就一只比熊嚟嘅，仲系迷你版嘅比熊，咁啊就好得意嘅，即 系 好似细路仔咁嘅。咁咧就有时放工啊比较夜翻啦，总之一听到我哋开门声咧，无论佢做紧乜嘢， 即刻跑过嚟。 即刻跑過嚟， 好得意啊！ 咁跟住就喺你入門口位咧，係咁轉圈轉圈轉圈，咁、你感受到嗰種開心同興奮， 係即係歡迎你翻屋企嗰種感覺， 等咗你好耐。但係咧，我仲想問咧，人同寵物咧叫結緣嘅途徑噶嘛？有啲人咧一行入寵物店咧，啊呢只望住我係佢啦咁樣，你同 Lulu 第一眼咧對眼嘅時候咧，或者咩場合咧，你會突然間我知道一定啊，你可能睇過好多唔同嘅寵物啦咁樣，點解 Lulu 能夠吸引到你，令到你即係決定帶佢翻屋企咧做你嘅仔女咧？ 哇！呢、這個仲傳奇。其實我同我夫人咧就係、是、想揾只寵物啦，咁即係去寵物店。係 啦 係 啦。 今日見到 Lulu 咧，其實當其時咧有個主人啱啱買咗佢。 吓买咗噶啦， 就系喺我宠物店嗰度咧交收紧噶。 哎呀， 哇， 好得意啊！咁冇办法啦，俾人买咗。咁跟住时候咧，隔咗系都一两个礼拜咧，睇极都唔啱啊！其他，咁啊，收尾有一日咧，又去翻嗰间铺头睇啦。点解见到 又出 现？又喺度， 系唔系嗰只嚟噶？局长 系嗰只，认得个样啊嘛。 喂，你系咪 Lulu？ 佢同你讲，我系 Lulu 啊！ 店主又话 啦， 个店主又话啦，哦，咁啊就买咗个主人咧，攞到翻屋企咧又 唔惯， 屋企又唔系好。 好多呢啲，好多呢啲买完后悔嘅问题， 咁都好，俾翻佢送翻佢落去，咁啊缘分就系咁嚟啦。 哇，好啊，好啊，好，呢个即失而复得啊，真系好啊！即于是就即刻就带咗佢翻屋企啦。 系啦，系啦。 哦，原来咁样。咁啊，局长，你除咗养狗仔之外咧，平时咧其实你咁忙咧，有冇啲即系自己嗰啲即系 leisure 嗰啲嘢，譬如煮下嘢食啊，听下音乐啊，睇下电影啊咁。即系你点样排解你嗰啲咁大嘅工作压力？ 有啊，其实我同一般香港人一样，即系放假就陪下屋企人啦，去睇下戏啦，去啊食下嘢啦，啊咁以前都有太太都有煮下嘢食嘅，我而家就都比较忙，因为煮嘢食好长时间噶嘛，咁所以咧就会睇下出去睇戏啊，行下商场啊咁样啦。 我见你嘅社交平台，你成日都话咧就啊，局长一见到你嘅话咧，又有好嘢食啦， 系啊，好中意食嘢啊， 系啊系啊 系啊， 所以你见我 饮食厨神嗰啲啊， 你俾 唔系饮食食神， 唔系厨神食神 食啫， 好嘢好嘢。 食边类型嘅嘢？如果系嘅话， 我自己中意食啲香口嘢， 香口嘢 系啦，即系譬如系啊东南亚餐啊， 嗯 啊嗰啲香口嘢啦，同埋我哋传统嗰啲嘅系茶餐厅。 但系局长啊，人哋话咧越好食嘅嘢咧越唔健康噶喎，你有冇听佢 讲？ 越好食嘅，但你越唔健康，你越中意食，咁恶性循环。跟住咧，嗱，你睇下我主持人个肚腩都几大，系咪？就系呢啲啦。咁你会点样 keep fit 嘅咧？或者你点样令自己咧，虽然食好多香口嘢咧，身体都保持 fit 嘅状态咧？ 诶，咁我而家都系属于历史高位嘅，吓。系啊，个体重咧 系咩？ 系啦，咁其实咧就你知年初我就做咗个立法啦，咁嗰阵时开始咧就比较忙嘅真系，咁就我以前咧就晚晚都跑步嘅，咁啊跑机啦，又睇电视又跑啦，咁跟住咧就丢低咗一排，咁啊就系而家为咗我要继续食咧，所以我都要系重拾翻。 喂，为咗食好嘢， 喂呢样好啊，呢个推动力。 系啊， 系啊， 要入几多个要出几多，出几多入几多啊嘛，系咪先？好啦，咁其实头先我哋都有留意到嘅就系，除咗话知道局长咧好中意嘅就系做呢个运动之外啦，我哋都要留意到嘅就系话，会唔会呢排真系哇都会讲嘢会真系多咗好多，所以咧把声好似有少少唔系好舒服。 哦，系啊，其实我讲嘢长期都多噶啦，咁同埋我沙哑咧都系一段时间嘅，我谂都好几年噶啦。咁近期可能讲得特别多，咁如果你撞啱系睡眠又唔足啊。又要系好多讲嘢咁啊，声又会差啲啦。 系咯，你真系要好好嘅要保护下自己把声。 争取争取， 冇错 冇错啦。其实因为而家香港人都好忙碌噶啦。其实啊，局长你会唔会咧，即系有阵时咧会规定一啲自己系休息嘅时间啦？有啲人话咧，每一天24小时除咗瞓觉之外咧，最好有一段时间属于 me time。局长你自己有冇 me time？ 因为你而家全部时间俾晒香港人，咁你有冇 me time？ 即系自己可能连外犬 Lulu 咧都喺门口，唔好烦我住啦，我自己做下自己嘢。有冇呢啲嘅自己俾自己嘅？ 我就睇過，即係我日程啊，工作冇得減少， 完全密麻麻。 回屋企人不能夠犧牲， 係 咁啊，唯一犧牲就睡眠時間。 啊， 係 啊， 係啦，咁所以 me time 咧就係我覺得 奢侈嚟嘅，暫時 同屋企人一齊就係 me time。 哦， 冇錯， 有冇瞓到6个钟啊？一日 週末有機會。 哇，真係好忙碌喎， 唔係嘅一個生活習慣啦。 真係唔簡單喎。同埋咧，局長，你平時咧嗱，電影咧、音樂咧，有啲人話咧係最好嘅叫做 unwind， 即係放鬆自己。你自己咧中唔中意聽音樂？中意聽邊類型啊？如果聽電台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好啦， 肯定 音樂都有，係咪先？啊，即係邊類型嘅音樂都有。咁你自己咧，你中意邊類型？ 我最中意梗係聽華人流行金曲咧，仲係經典嗰啲。 呢啦，要有幾首好正噶？ 你知道咩年代啦？ 係啊，既然係咁嘅話咧，有冇話即係有啲咩嘅金曲你自己係喜歡？ 我啊好中意咧，就係聽嗰啲勵志歌， 勵志歌， 尤其是阿 Lam 嗰啲啊，誰能明白我啊， 男 兒當自強啊，真的漢子啊嗰啲咁啦。咁啊，另外一隻好中意咧就係威利嘅，係誒。 空懷大志， 因為咧就係獵鷹嘅主題曲嚟噶嘛，我中意睇呢套戲， 好經典啊！ 你全部中意啲歌曲，覺得有啲好正氣啊，好男人啊， 係 啊，好 man。 係咪同你嘅性格有關？ 誒，譬如係阿劉德華嗰啲，我是中國人， 係啊， 都係嘅。即係我覺得聽完呢啲咧，慷慷激昂啦， 係係， 同埋就好正向啊，個人，咁啊，點樣辛苦都好，聽完呢隻歌，又繼續上路啦。 冇錯冇錯，但我咁想問咧，嗱，人咧總會有情緒嘅低落嘅時候啦，或者有陣時咧寂寞嘅。时候咧，局长有冇噶？你会唔会有啲时间咧，都有少少沉郁啊？即系吓，即系谂下，点解会咁嘅？咁样喺嗰啲时间咧，即系人生可能情绪有高有低嘅时候咧，你系咪除咗听呢啲真的汉子啊，胸怀大志之外，仲有啲咩方法可以自己 cheer up 咧？ 咁咧就即系屋企人开解下啦， 啊 听下歌啦，同埋 食嘢啦， 食嘢同埋 系啊，玩下 Lulu 啦， 睇戏，仲系睇过好多次嘅旧戏，继续再睇咁样。 例如咧， 啊我啊好中意睇警匪片 啊， 有啲咧系。舊到咧係二三十年前啊，甚至乎更長，我都仲好中意睇嘅。最早期李修賢嗰啲公仆， 係 壯志雄心啦。今日跟住到成龍大哥嗰啲嘅警察故事系列啦，嗰啲我諗我可能睇咗都超過十次噶啦。 啊咁啊， 跟住無間道啊， 哇無間道啦， 啊咁啊近期啲啊拆彈專家啊，啊子彈嗰啲怒火啊。同埋咧就係 睇好多 嗰啲紀律部隊嗰啲啊，即係譬如係十萬火急啊，救火英雄啊，海關戰線啊，我都好中意睇。睇完就睇嘅。 冇錯冇錯。有時再睇嗰啲舊戲咧，有一種好處就係咧，唔使諗個劇情啊嘛，因為你知道 背啊。 係啊，但係亦都有好多畫面係好吸引，係嘛？ 係啊，同埋就係譬如好情緒低落咁，睇完套警匪片又覺得佢有 再嚟過， 又嚟過啦咁。 係啊哈，有冇幻想自己係邊個？即係其實裏邊可以 跟住彈有㗎。我睇韓戰嗰陣時咧，幻想哇，如果我好似劉德華咁，能夠做保安局局長又好啦，咁啊終於又夢想成真。 係咯 ，OK。不過咧，我成日覺得局長真係好硬朗啊，即係嗰啲性格咧，其實你係咪都有少功夫底子嘅？即係你有冇嗰啲細個嘅時候學嗰啲咩小？小念头啊，咏春啊， 你好硬正， 系好硬正。 你知唔知啊？我喺呢个角度睇啊，局长咧，哇，佢 腰板好直， 系 啊，坐喺腰板 一路咁样样，但我又咁样，又咁样， 所以你个肚腩咁大咯， 真系冇，系就系。 我硬正啊，磨练出嚟嘅， 系， 咁咧就你话正式功夫咧就冇乜点学嘅，咁啊就系喺学堂嗰阵时候学一啲啦， 犀利犀利。喂，讲翻 Lulu 啊，阿局长，我想问咧，嗱，有啲人话咧毛鞋咧一只咧就好寂寞嘅，你有冇谂住？幫阿 Lulu 揾翻個好朋友啊！即係等佢又可以，你唔喺屋企，有時佢都悶噶嘛，係咪？ 啊，短時間內就冇啦， 短時間冇啦， 即係 太忙啦，係嘛？ 嗰個 effort 都好大， 係嘅。 咁同埋咧就避免啊，跟住又爭啊，咁啊， 係 又邊只對一隻好啲，又另一隻唔好啲咁樣啊。 所以專一啲，就同阿 Lulu 就開心就 推佢出街都唔使買架嗰啲孖胎 BB 車。 你有冇推佢出街㗎？ 有㗎，因為咧呢啲比熊咧，佢又唔係好中意，尤其是阿 Lulu 咧， 唔中意喺地下， 即係擺喺地下咧，我就企喺度唔喐嘅。 係啊。 因為見到你有好多相嘅話，其實你都係抱住佢噶。 係啊，咁同埋就係行花市咁啦，即係寵物車啦。 係我最近都買咗一架。咁咧，但係你係名人嚟嘅喎，你行街會唔會好多人走埋嚟同阿 Lulu 傾偈啊？又捉住你啊？ 係咯，都想知道你點放狗。 咁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啫，即係我從來唔覺得係咩名人嚟嘅，普通一個人嚟嘅啫。咁啊就當然啦，可能行出街有時啲朋友認到都好友善嘅。啊，咁同埋咧，係我屋企附近咧，每到夜晚十點幾咧，就好多啲大寵物嘅咧，就喺嗰度，寵物大集會， 係啊，嗰啲狗友嘛，大家一齊傾狗經 啦。咁如果係趕到個時間係可以去到咧，咁啊帶埋 Lulu 去，咁啊好開心嘅。啲狗有時又互相食下人哋啲零食啊，咁樣 啊，互相食人哋啲零食， 係啊係啊， 食多啲， 係啊，好開心。 冇錯冇錯，但係做寵物主人真係要好多心力嗬，即係嗱，除咗你要照顧佢啦，同埋咧你真係要陪佢。咁我諗對於你嚟講，真係而家一隻就差。 差唔多啦。 系啊系啊，有时都内疚噶。 嗯， 譬如佢等成日，咁我放工都未翻到去同佢落街，咁有时有 啲人同 佢落去啦。 啊系啊， 同埋好乖嘅，佢又唔吠唔嘈嘅。 吹 咯。伏喺你隔篱咧，好幽怨嘅眼神望住你，你几时带我落去啊？ 眼神啦， 哇！呢啲真系忍唔住啊！ 阿局长咧好得意啊，佢咧即系平时咧硬朗似一个，但系咧佢又好 Q 噶。我见到佢咧喺社交平台咧有一张相咧，狗仔咧扮晒呢一个熊猫啊，即系呢个万圣节。 你 Halloween 啊嘛， 系咪 Halloween？ 系咪同佢玩啊？ 系啊，因为有啲铺头见到有啲咧宠物衫，系万圣节扮鬼扮马，觉得佢好得意，咁就系啊攞翻去玩下都 系。我记得你话开心到。只见条脷系嘛？ 系啊系啊，佢成日笑嘅， 系 成日咩话眼笑咁啊，好得意啊！ 冇错冇错。嗱，今日咧，局长除咗嚟接受我哋访问之外咧，局长你要做主持人，我想问下啦，系啦，嗱，做主持人系啊，一阵交俾你主持噶啦，我哋三个学生嚟噶咋，问你要问问题，考我哋噶， 系啊， 咁啊，胆粗粗试下啦， 完全冇问题啊，你有冇谂过做 DJ 啊？ 系啊，你有冇谂过做 DJ？ 冇啊，冇咁嘅能力啊， 你 OK 啊？ 唔系，你对答原来讲嘢仲快过我啲反应， 吓唔系啊？ 做 DJ 王啊，阿古仔，你觉得做 DJ 最系乜嘢啊？如果你作为一个听众咧，你会点睇啊？做电台 DJ， 你会希望呢个 DJ 可以带到啲咩俾？ 我谂咧嗱，口齿伶俐呢个基本嘅， 嗯哼。 咁但希望可以帶到一啲係信息，信息係包括在座幾多咁歡樂啦， 你有啊？ 又或者咧就係譬如係你有啲 theme 噶嘛，譬如寵物啊，譬如係教人哋其他啲方面 啊，客家話啊， 又或者咧係又揾啲係中學生校長嚟分享下 咁啊，係啊，好好啊呢個， 係啊，即係最緊要聽嘅人咧又開心啦，可以得到啲信息啦，係咪啊？咁啲時間過得好開心，好快啦。 嗯， 阿局長今日帶嚟嘅問題咧，我哋希望一陣間。我哋识答啦，如果唔识答，你耐唔耐要俾啲 tips 我哋提示下。 会噶会噶， 我识做真系唔 好， 识做嘅。 一 于 咁 话。OK OK， 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咧就睇下先，翻嚟咧下半小时咧就要局长考我哋三个，到底我哋识唔识答咧？一阵间就知道啦。 人若有志，应该不怕事。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 早上11点27分，21度气温，相对湿度 71%， 林子祥的这首《真的汉子》。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事，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 人生有特殊意，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际，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一生也让你记， 求献身为我 天气系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吓。夜晚转吹清劲嘅东风。未来数天风势颇大，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记得天气会显著转凉。听日就系风 show， 快活人好快十一点半嘅新闻报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你有乜等紧你嘅电话打嚟，可以喺12点半就做点唱。新的案子翻嚟，阿局长咧会继续做翻呢个，你又知唔知啊？到底佢今日问嘅问题，我哋识唔识答咧？咁大家一阵可以一齐玩呢个游戏嘅。好啦，先听到十一点半新闻报，翻嚟继续。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由海军海南舰同长沙舰组成嘅编队，寻日上昼抵港，开始访问活动。编队寻晚喺海南舰举行甲板招待会。解放军驻港部队表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特区政府有关代表、中央驻港机构有关领导、驻香港部队、驻澳门部队领导等应邀出席招待会。南部战区副司令员魏文辉在招待会上致辞。南部战区海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严烈与李家超互赠纪念品。部队说，甲板招待会是海军舰艇编队訪問香港的一項重要活動，海軍艦艇編隊官兵與在場嘉賓進行交流。部隊又說，據悉編隊訪問香港期間，官兵將會與港澳市民和駐香港部隊開展多項交流活動。海南艦和長沙艦將會舉行為期3日的艦艇開放活動。政府在憲報公布行政長官向已故蘇月良先生追授銀英雄勳章，以表揚他在今年4月11日在鴨脷洲對出海域因英勇救人行為而犧牲性命，表現英勇和無私的精神。事發當日，蘇月良在鴨脷洲香港仔港灣近海怡半島目睹一名少女企圖跳海，面對生死危急關頭，儘管與少女素未謀面，亦都未受過專業訓練和沒有隨身裝備，他仍然毫不猶豫跳海救人，最後不幸失去性命。蘇月良展現的勇氣令人敬佩，值得最崇高的敬意。英勇勳章將會在今個月舉行的勳銜頒授典禮之中頒授。國際刑事法院分別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前國防部長加蘭特發出拘捕令，指他們涉嫌犯下危害人類罪行及戰爭罪行。美國總統拜登批評有關做法令人憤慨。拜登在聲明表示，無論國際刑事法院可能暗示什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之間都不存在對等關係，美國將會永遠與以色列站在一起，共同對抗針對以色列的安全威脅。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較早時亦都明確表示，國際刑事法院無權發出逮捕令，美國對有關錯誤做法深感擔憂。以色列總檢察長 米亞拉批評國際刑事法院無權對以色列領導人發出逮捕令，相關決定違反國際刑事法院的原則，強調以色列將會考慮採取法律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晚上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45点，跌155点，总成交金额68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0点，跌9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小米集团29.2，升1.05元；阿里巴巴81.85元，跌2.5元。腾讯控股406元，跌1.6；盈富基金19.5元，跌1.7；恒生中国企业71元，跌6.6；美团169.1，跌3.6；信宇光学科技60.75元，升3.85；港交所289.2，跌9.2；百度集团76.65元，跌7.2；京东集团138.2，升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2，日元154.35，瑞士法郎0.887，加元1.397，人民幣7.246，英磅對美元1.259，歐元對美元1.048，澳元對美元0.65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經平均指數報38365點，升339點。港金报24,95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83.9美元，卖出268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Jenson 先提翻你啦，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东行通往文宝街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而家排到中山纪念公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系挤塞，龙尾排到黄竹坑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系慢车，龙尾排到汇丰总行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东山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提返嚟啦，西区卑路乍街有道路工程，卑路乍街近荷兰街的左线封闭。另外富裕小轮船只是有基建故障，由北角开出的12点班次同埋由观塘开出的12点15分的班次都会暂停服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颈岭、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仲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梦中的那片海。 故事发生于七十年代尾的北京城，五个年轻人在十刹海冰场相遇相交，因着不同的性格、背景和志向，发展出不同的未来与人生。 国剧八三零，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五十万提升到八十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八十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叫什么名字 啊？ 我叫梁继章。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在这里呢？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那你记不记得自己有什么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马小强和阮壮阳。 先生，为什么你的家人个个都不同姓的？ 因为他们不是一般人。 那他们是什么人啊？ 他们就是丰收快活人啊。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嗱？平时咧就校长考我哋，今日局长考我哋吓，终于提嚟啦！今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先生由你做主持人，噔噔噔噔， 好嘢！ 局长你好， 你哋得嘅， 冇问题嘅， 好啦， 我又钱入心啦， 好啊！ 问题真系要好钱，好钱， 问题好钱噶啦，好嘛？ 你咁样讲我好惊噶，又钱入心。如果第一题都唔识咁点算？ 我同你出猫啦，唔紧要啦。 嚟咯， 好， 仲要系选择题添， 好， 好嘛？ 好 ，OK， 好， 好。 嗱，咁我哋保安局辖下，纪律部队加埋辅助部队，共有几多支啊？ 嗯 ，A 五支 ，B 六支 ，C 七支 ，D 八支。 咦，点解你嘅声音突然间提高咗嘅？我听到你好似 B 八支咁样嘅。 我问下先，局长，我想问下系咪个就辅助部队即系乜嘢？ 辅助部队咧，即系 医疗 民安队啊，医疗辅助嗰啲啦，即系佢哋咧就唔系成支部队都系啦，专业嘅，系好多咧就系义工同埋精神 病摆 咁。 明白。 哦 ，OK， 咁即系都加埋落去。头先佢系有四个系咪？五六 七八系啊 ，D 系八支咁样。 我估 即系咁， 咁 我咧好尊敬啲纪律部队啊！我数过， 系有几多个？ 应该系 八个咁多，系咪？ 我就纯粹因为头先好似局长讲到个八字咧，就大声咗少少。我估可能会唔会 吉利啊？个八字， 八字吉利啊？系咪先？ 系我都系咁话。 我都话由浅入深。 唔系，既然系咁嘅话，我觉得咧应该系三个八先至够吉利。 系 啊，我都估埋八， 一齐啦，好，八字， 好唔好？ 知晒啦， 系啦， 好，好嘢， 冇理由第一题都要你哋答唔到噶。 局长，佢包括啲乜嘢啊？ 哎呀！ 我正想咧追擊問你哋嘅，頭先我就俾咗 tips 就兩個輔助部隊啦， 係 民安隊同埋醫療輔助隊啦。好啦，咁嗰六支紀律部隊，你講唔講到呢？ 我覺得有消防處咯， 警務處 咯，懲教處， 海關。海关 入境，惩罚 系啦， 所以数系争一个， 四个啫，我哋都 地下定上边飞架， 咁啊， 有冇啲贴士啊？ 估到下噶咯，系 啊，飞行服务队 系啦， 喂，好嘢， 啱晒，太易准啦， 好， 跟住深啲噶咯， 好啊，惊， 好啦，咁我哋呢啲嘅纪律部队同埋辅助部队咧，其实咧都有每一个部队下边都有个青少年团嘅，下边咧。边一个唔系保安局辖下嘅制服团体？好嘛，俾你估下。 四个。 A 香港航空青年团。B 消防及救护青年团。C 医疗辅助队少年团。D 香港电台义工队。 先啊，你讲紧嘅系呢一个嘅青年 边 个少年 嘅保安局辖下嘅制服团 不是啊嘛，不是 好多都系年青人嘅， 系但系香 制服乜？你讲系制服团体系咪？ 系啦系啦， 青少 即系冇制服咯，即系冇制服咯， 系啦系啦， 乜嘢系冇制服啊？你估系咪？ 我哋 呢啲 嗱，因為有好多咧，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去主持嗰啲活動咧，係會獻展啊，又或者 都會穿上衣啊，係啊 係啊，通常都係會有呢個制服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我覺得應該係義工，香港電台義工噶。 我都覺得， 我唔覺得佢哋有制服咯。 係 香港電台佢制服算唔算？ 我都想加入 義工隊，香港電台。咦， 有時啲 fan 會有啲嗰啲唔算我，即係嗰啲 風褸。你講緊我哋風褸，即係風褸唔係制服。 香港係咯，電台義工隊咧都有制服嘅。我都同佢哋做過活動，都有制服。 但係嗰啲制服我頭先， 但 係唔係嗰 event 青少年制服團隊。 青 少年制服 團隊，香港電台義工隊咯， 香港電台義工隊啦， 係 啦， 青少年。 你真係抵石嘅啫，係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啱曬，啱曬， 好， 啱曬，啱曬。 好嘢， 我又冇咁預放過你哋噶啦， 梗係啦， 好考下你哋啦， 好。 咁啊，我头先系讲咗咧，有三个系我哋嘅纪律部队同辅助部队嘅青少年团啦。 嗯嗯嗯。 警队嗰个叫咩啊？警队嘅青少年。 少年警。 少年警训。 少年警。 啊，系啦系啦，好嘢喎吓！俾个深啲嘅你啦。 好啊。 惩教处嗰个叫咩咧？ 惩教处嗰个少年制服团队啊。 嗯。更生有关嘅。 更生。 更生。 即系有呢两个字啊？更生呢两个。 有呢两个字。 更生少年团。更生青年团。 鬼嚟啦！我哋一定要谂 惩教，惩教有冇惩教？冇更 生，更生，第一个字 更生，头两个字中四个字， 头两个字更生嘛？ 更生团， 更生 四个 惩教， 我知啊，逐个推敲啊， 更生， 更生 少年 四个字啊， 更生少年 系啊，四个 更生乜嘢乜嘢 系啦， 更生团队啱唔啱？ 我估应该可以估多啦，呢个要 唔识啊，真系 更生先锋 哦。 因为唔系个个个尾都一件少年团噶嘛，虽然好多都系， 咁个名都几好喎。 更新先锋， 好学到嘢。 啊，问多你一个呢个好深啊，呢个 好啊， 呢个真系好深啊。 越深越我越中意。 呢个就海关嗰个青少年团体叫咩咧？我俾贴士你。 好， 英文嘅。 哦， 英文。 英文嘅 海关 几多个字啊？ 两个字嘅。 两个字嘅英文。 有个 C 字嘅。 第一个字系 C 字开始嘅。 嗱，我估中咗啦，两个交俾你哋。唔系，系咪我有 嘅狮子开始系啦？咩字咧？海关喎，海关 啊！我估咗系狮子啦。 嗯， 狮子嘅字母开始啊！ 系啊， 狮子嘅字母开始。 海关系咩？英文海关。 嗯 ，custom 系啦 ，custom 嗱，第一字 custom 啱啦。第二个字 ，service 狮子。 service 好难估嘅，好难估嘅。 true 唔系又唔系 true committee。 都是 C 字 开始。你都是开股好啲啦。 好啊。 是今晚八点的股。 咩字头先 ?Y 字头。 Y!Youth!Youth!Youth! 啊估得下估得好不过错。 哎呀 是 Custom Yes! Yes! Yes! Yes! 是 Custom Yes! 是 Y Yes! 啊呢个 系 几得意。 即是话第一隻特别啦唔好全部都是 Youth 啦。 是啊 即是 Custom, 喂好啊好嘢我哋啦。 哇咁得意啊好有创意喎。 好有创意同埋 Yes! Custom Yes! 哦 ,ok, 即 是 点都会做唔到。 我哋风骚都整一个。 风骚 Yes! 风骚 Yes! 好一样。我真系风骚先锋。 是局长 或者风骚少年团。 好。 好。 好 第三题咯， 第三条啦，你啊好中意狗有宠物嘅，就系狗，好冇就问你狗。 嗯， 啊狗咧就唔单止系我人类伙伴啦，仲系我哋咧系执法部门嘅最佳拍档嚟。 系 其实我哋保安局辖下咧，除咗警队嘅，大家都知有警犬啊嘛。 嗯， 我哋其实咧惩教处有警卫犬啦， 嗯， 消防有搜索犬啦。 嗯， 嗱下边边种类型嘅犬只咧，通常系会用做。去追踪同埋缉毒工作嘅咧， 嗱呢个 唔同噶，嗱四种咧警犬嚟嘅，啊，但系唔同嘅，边一种先系要嚟做呢个追踪同埋缉毒嘅？ 嗯， 第一 A 拉布拉多犬 Labrador， B 德国牧羊犬， 嗯 ，C 比利时马连莱犬， 啊，点样养噶？ 我就系呢只， 比利时马连莱犬唔知喎， 系马连莱咪成只马连莱咁嘅咧。 真系好可以答我噶， 比利时咁系即系朱古力 ，D 就系诺威纳犬， 诺威纳犬 好恶噶。 局长第二只系咪即系狼狗啊？我哋有时啲人系咪即系叫狼？ 系啦， 系咪即系嗰种啊？嗰只好威猛噶，但系嗰只跟警察多嘅啫。我见到通常都系做警犬噶， 缉 毒。而家系追踪同埋缉毒啊嘛，系咪？ 而家讲系追踪同， 所以应该唔系第二个。 OK， 我估我就系唔知嗰只比利时马连莱犬。 未听过真系， 我听你。 我先嚟两位估埋，我先开估好嘛？ 好， 骆 威拿咧，我都冇见过做呢个制服嘅犬，好似冇见过。同埋骆威拿好似比较恶啲嘅。 骆威拿系有用嘅，但系唔系用嚟做追踪同埋缉毒犬。而家阿局长俾我哋嘅就 系 要追踪同缉毒。 系啦，追踪缉毒 有唔同 嘅。其实呢四样咧都系 都系警犬嚟， 都系 警犬嚟。 哦 ，OK， 我估比利时马连来犬， 唔系第二咪得，咁我估 A 咯，拉布拉多。 我估 你冇装人啲答案啦， 唔系佢 冇装啊。 我 估德国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系嘛？ 系，即系其实 A、B、C 都有人估。 终于系三个答案唔同，系又赢输咯。 好， 系啊， 梁继章答啱嘅， 多谢。 拉布拉多犬啊？ 点解嘅？ 因为拉布拉多犬咧，佢个嗅觉比较灵敏 啊。哦， 咁所以咧，主要系用嚟做缉毒嘅。 嗯嗯。 咁啊，德国牧羊犬咧，就系巡逻嘅，佢攻击力强。 嗯 啊。咁啊，呢個比利時馬連來犬咧，都係要巡邏嘅。但係佢咧就係友善同埋警覺性高。 哦，呢度都有分㗎，即係友善。 咁點解巡邏要分就係比較係友善啲？ 咁你譬如警員一個都係笑容好啲，一個惡啲，唔同情況用唔同嘅嘢啊嘛。 啱。 系啦， 好 啲咧。骆威拿犬咧，因为佢够大只啊嘛，佢吠起嚟够震慑力。 系啊， 咁去到嗰啲，譬如系饮醉酒啊，大场面嗰啲，呢啲系啱使啊。 系震慑下啲人。 系啦，系啦，系啦。 啊，几好喎！即系知多啲啊，关于原来警犬都有咁多种唔同。 喂，咁我又想考下你啦。 好， 胡哥提过啦，消防有个搜救犬啦。 系啊。 记唔记得系佢系曾经系喺外国执过勤嘅？有冇印象啊？ 啊，我记得。去救地震嗰啲 系啦，土耳其地震。 我有半分啊，局长唔该， 好犀利啊！ 呢度系 比够一分你啊， 系啊，比够一分你。 好嘢！ 好啦，咁啊，其实就系旧年咧二月份咧，我哋消防咧有个嘅拯救队咁去土耳其，当时咧就系咧带咗两只咧呢个嘅士兵格犬去嘅。 嗯， 咁啊就系 帮助佢哋嗰啲， 帮助到真系咧，六日之后奇迹咁样咧，系救咗四个。 好 好叻， 原来 叻叻。 咁啊，局长啊，搜救嘅警犬咧，又系咪又要特别嘅训练噶？即系又唔同噶啦，缉毒又唔同啦，系咪先？咁教搜救人咧，佢点样教佢嘅咧？其实 因为咧，佢闻嘅嘢唔同嘅。譬如我哋系毒品犬，就闻毒品啦。咁另外咧就系有啲就系要闻爆炸品嘅，咁咪要训练去闻爆炸品咯。有啲人啊闻一啲人嘅生命迹象嘅，咁咪又要唔同嘅训练咯。另外闻银纸都有噶， 真系噶， 点闻啊？ 喂，有一只喺屋企几好。 哎呀，你太太嘅想要一只啊？你翻屋企索索你先啊？ 我先 睇下你啲钱收喺边先。 系啊，冇错， 只好 知几钱啊？难得你 系边一种嘅？ 海关咧就系有呢个嘅。是这个的是文人之犬的。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是要带现金超过20万是 申报 的。要申报的。 是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找一些的缉毒犬缉毒犬就是一些海关犬海关犬去协助去闻。他们训练就是用一些就是印银纸的油墨训练去。大约就是同埋那个量数。大大约约。 哇，这么犀利，量数他都闻到。即系 我得一张佢就闻唔到啦， 第一系得一张嘅，佢都废 嘅，系啦， 咁穷都过关，你走啦咁啊，得一张咁啊， 系啊，咁如果你太太识训练，可能三张都闻到噶， 系啊，冇啦，我接埋佢屋企，卷埋佢嗰啲得唔得噶？ 收喺密度可能好啲，本身就未够冚啊， 系啊， 局长真系识搞笑， 冇办法， 系 OK， 好啦，咁啊到 下一题第四题啦， 系啦，好啦，咁啊沙头角咧。就位于香港新界北区啦。咁喺1951年咧，就列为咗呢个边境禁区。咁啊，随住而家我哋时间咧，就逐步开放嘅禁区啦。咁而家咧，摇身一变成为咧系本地一日游嘅好去处啦。咁但系咧，虽然开放咗啦，咁啊都要申请咧一啲嘅系禁区纸嘅。咁我想问一下啦，你知唔知道申请去呢个沙头角禁区纸最少要几多个完整工作天之前去递交呢？ 嗯， 几多个完整工作？ 又有得拣嘅， 系 A 三日，B 七日 ，C 系十日， B 系十四日， 三日， 嗯， 我都 估 三 日， 我 都 估 三 日， 好靓等嘅 政策， 冇可能， 我都估三日，系咪啊？ 啱啦， 好啊， 好 我哋 系好 咧，组团去， 好咧，好咧。咁我想问下你有冇去过沙头角啊？ 我住得好近嘅， 系啊， 佢直情就喺嗰边啊， 系啊， 系啊。 但你都冇答我有冇去过， 因为要申请， 你话住得近嘅， 系啊，我有，我去过一次，系啊。 其实而家申请好方便， 系啊，而家好容易， 上网就得噶啦，上网申请，咁咧就系预早三日咧就可以去，咁啊其实好值得。去嘅，因为咧就沙头角，我哋就喺今年嘅一月一号咧就正式咧就系第二期开放。其实除咗条中英街之外咧，全体开放噶啦。咁啊，中英街因为咧系嗰度冇一个围栏噶嘛，你行过去嘅就过咗去。咁所以我哋必须咧有个嘅检查站喺度。咁而家其实好多值得睇嘅地方嘅， 系噶， 包括系新柳街啦，我哋有个码头，有个天涯海角，有白色灯塔啦，好多人影结婚相噶， 系 啊。咁另外咧就有个邮局，可以去嗰度咧就系有个特别嘅邮仓，净系嗰度先有嘅。 哇！ 咁同埋咧，嗰度有一个咧系有个复古揾翻以前一个火车头咁嘅公园，一比一咧摆喺度。同埋有一个咧中英街嘅花园，佢有个嘅瞭望台，你行上去咧就可以睇到中英街。 哇！好有历史。 哇！咁要去啦， 要去啊，要去啊， 好值得 翻啲卡吓。 好 啦， 好啦，到最后尾一题啦。 好，最后一题。 系 啊，呢个咧可能深啲啊。保安局咧。就推出咗一个叫保安一站通嘅流动应用程式嘅，咁啊提供以下边一样嘅功能呢 ？A 二十种语言嘅常见外游用语同埋词语。B 远足流中服务。C 远足日志，即系可以将用户嗰啲远足嘅路线咧实时显示喺地图上面啦。B单车日志，就提供香港主要单车径同埋越野单车径嘅资讯同埋地图。 系 二异常街市， 通常 就咁嘅局长，通常我哋或者得四个嘅啫。咁但系而家你 系 多一个， 多咗一个。但系通常异常街市， 我就要异常街市。 通常都系异常街市。 系啊，因为你讲得就 系 流动应用，冇错。因为保安一站通，一站通啊嘛， 乜嘢都通啊嘛。 系啊，所以应该系乜嘢都有。 我都觉得应该系。好，不如咁啦，买晒异常街市，我摸你。 好， 投晒佢。异 常 街 市， 耶， 啱啊，答得啱。 好嘢。 因为我哋啲问题嘅目的就希望人答啱，唔系答错啊嘛。 明白。 咁啊，其实呢个保安一站通咧，除咗我头先讲过四个功能之外咧，仲有两个功能嘅。 系。 一个咧就叫玩转沙头角，啊，即系入边咧你会睇到 好多嘢玩嘅， 有关于沙头角如何申请啊，入边有啲咩好食嘅地方啊， 好 食嘅 嘢 啊，好玩嘅地方啊，咁啦。 菜又买有。 系啊，有茶果啊， 哇， 有啊咸鸡啊，有豆豉炆猪肉啊。 啊，呢个正，仲有冇猪肉汤啊？ 豬肉湯我就未見過啦， 客家好出名， 可能有，不過山頭角就唔係最特色嘅 炆豬肉， 明白啦， 炆豬肉， 藤條炆豬肉我食過。 咁另外仲有一個嘅功能咧，就係常用設施位置， 係 有啲係警署啊、消防局啊、醫院咁樣，咁所以都係好方便噶。頭先我提過嗰啲咧係遠足留中服務咧，其實你只要係登記咗咧，咁你係去遠足嘅時間，你只要咧就係登入，咁咧就係你去到邊咧，我哋都可以咧，就算冇呢個係電信 cover， 即係覆蓋啊，冇呢個網絡覆蓋咧，都能夠有時嘅時間去揾到你出嚟， 咁就好啦， 係 啊， 玩得開心， 好啦，今日咧真係好開心啊，除咗學咗好多嘢之外咧，啊真好開心啊，阿局長同我哋分享佢啲 Lulu 啊，同埋生活嘅小節啊。咁样好啦，有机会再上嚟玩过好唔好啊？ 多谢三位， 再一次多谢局长。 不过喺最后尾嘅时候咧，当然咧，我哋都有一首嘅歌曲咧，希望局长咧可以点俾我哋所有嘅听 众 听嘅。 局长拣咗边只歌啊？ 头先我提过我最中意嘅，梗系为你嘅胸怀大志啦。 耶！ 点解会拣呢一只歌咧？ 因为其实咧，我系点解做警察咧，都系睇咗刘德华呢套《猎鹰》，即系觉得咧，哇，做警察咁有型嘅。啊，咁佢喺套戏入边饰演咧，就系一个中文大学社工系毕业生去做帮办。我跟咗佢条路，读大学拣社工系。啊，跟住畢業就考幫辦， 系啊，局長啊，仲有通常點唱咧就有啲點唱名單嘅。不過如果而家咧有人聽，即係好多人聽緊啦，咁你想點唱俾邊個聽？特別點俾邊個聽？有咩説話想同佢哋講咧？ 咁我想點俾全香港嘅紀律部隊執法人員同埋佢哋屋企人聽。咁因為咧喺過往嘅日子咧，我哋紀律部隊嘅同事咧係好辛苦。唔單止係我哋嘅同事，其實咧屋企人咧都係承受好大嘅壓力嘅。咁希望藉住呢首歌咧去鼓励翻大家士气， 希望大家咧系继续紧守岗位，同埋得到屋企人嘅支持。 好，再次多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先生上嚟我哋节目，多谢晒。 胸襟早怀大志，身躯关挨磨练，立心去追求理想，寻觅美善。真知激扬热血，坚忍化为强健，为所爱倾尽全心，将一切奉献，完全无惧为将来，不垄断不欺骗，挥出我心朝气，拼八雷和电，尽力尽真担心恨爱，一生不愧于天，让真理光耀我心，不肯有变。 威利嘅胸怀大志，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再次多谢邓炳强先生上我哋节目一齐，我哋玩 A O 知唔知啊？翻嚟咧就系有车路的士同埋教授有点唱嘅时间，1872388。 完全无惧为将来，不垄断不欺骗，挥出我心朝气，拼八雷和电，尽力尽。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超奇， 大家好， 好啦， 哎呀， 锡下把声啦， 锡下，你又锡下自己把声先， 佢又嗰日又识啲劝阿局长锡下把声， 点知自己一个完美示范， 系啊，阿局长你快保养下把声，不停同阿局长讲，跟住自己把声仲沙过人， 自带 distortion 喺度， 自己把声仲沙过， 护住， 好 嘅， 好， 哇，咁快又嚟到星期五啦。跟住通常咧，大家我哋去到周末嘅时候，梗系周围玩啦，系咪先？喂，但系咧，我哋今个星期日嘅时候，大家如果要出去玩嘅咧，就真系要好小心路面啦。咁大家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有单车， 冇错啊！因为一个好犀利嘅单车比赛。咁其实咧，佢嗰个名咧叫做全运会嘅公路单车嘅测试赛嚟嘅，咁系男子组，咁好犀利啊！佢今次呢个比赛系横跨咗即系大湾区啊！讲紧三地啦，咩咧？喺珠海嘅市区嗰度做起步，会踩埋入去澳门嘅市区，经过港珠澳，踩埋入嚟香港迪士尼嗰边嘅。咁所以其实系二百几公里嘅，讲紧成个路程。 但系要几耐啊？如果系咁， 其实佢真系成 踩咗一日 咯，真系踩咗一日嘅啦。唔系咁啊，半日左右啦。跟住佢，所以咧封路嘅时间咧都系朝头早至中午左右嘅。咁我哋先讲咗对于香港嚟讲最关键一个位置。一个时间段先，咁好啦。如果有啲香港人啦，需要揸车港车北上去到澳门或者珠海嘅，要紧记一样嘢啦。你架车六 点半嘅时候，朝头早六点半，你必须要已经去到咗香港个关口过紧去噶啦、 嗯。我想问嘅就你讲紧嘅系拨拨车， 系啦，拨拨车， 系啊，唔系你嘅单车， 系啦，唔系你嘅单车， 系啊，因为我嘅单车都可以讲车北上噶嘛。 冇错冇错，咁嗰啲咧就唔受影响， 系啦，参加比赛。 但系话虽如此，因为金巴即系最主要喺港珠澳上面行嘅都系金巴啦、嗯，金巴嘅服务基本上成个朝头早冇晒噶啦，系、 哦、 啦，咁所以咧要谨记啦，你如果系揸车过。过去嘅，或者系搭巴士过去嘅话，六点半之前你已经系要去到个海关嗰度过紧噶啦。 好钟起身 嘅，系啊。如果你过咗个时段，你假设你自己系过唔到去噶啦，你就要中午过后佢解封， 即系佢会停一段时间。 成个朝头早封嘅，系啦。咁样呢一个咧，净系讲嘅系港珠澳个范围啫。咁我哋仲有市区咁样，其实因为真系好犀利嘅。咁系翻到嚟市区嘅话，咁样佢咧叫滚动式嘅一个封路啦。咁咩意思啊？咁佢一离开个港珠澳嚟到香港嘅时候。就係啲單車去到邊、嗯、就封到邊噶啦，咁、嗯、佢就唔會全段突然之間話，哦，我成個公路封曬俾佢，就唔係咁樣樣嘅。 咩叫單車去到邊，我哋封到邊啊？ 即係你未唔會一早封定，係 啦， 係嗰啲單車就去嗰度就封嗰度啦。 咁如果我作為道路使用者，我咪更加唔知道究竟幾時先至係。 冇錯，呢個幾新穎嘅處理方法嚟嘅、嗯， 但係。仲有我揸得最慢最摩嗰個， 但係個方便程度就好啲嘅，因為你一早預早封曬咧，咁嗰個即係唔用得嘅時間咪長咗咯，好長。 因為其實咧，佢會經過一個路段咧，唔知道大家用過呢個港珠澳未啦？因為我哋。行完咗港珠澳，翻到嚟香港段嘅时候咧、嗯，其实佢会横跨咗一节路咧，其实系机场嘅必经之路嚟嘅。 机场入边咯，系 咯。咁所以咧，嗰段路咧，佢冇可能哦，突然间闸住咗佢两个钟、一个钟、 啊， 真系闸唔到啦。咁佢唯一咧就用呢个新嘅方法啦。咁、嗯、啲单车就嚟嚟到 滚动式嘅，好似碌碌埋、碌埋、碌埋。 冇错。咁所以咧，小强头先讲得好啱啊。咁点算啊？有啲系行得特别快噶嘛，单车比赛。咁、 嗯、 又唔排除有啲系行得特别慢。慢噶 嘛， 咁、啊、遇到呢啲一头一尾嘅咧，佢都系啦，系透过呢个滚动式嘅方法啦。咁、佢大约之前会有啲车系封咗嘅，咁佢等大家安全经过晒，先至去解封嘅、 嗯。所以更加要留意啦， 更加要留意啊。所以咧，咁运输署都出咗一个通告嚟，叫大家留意就系咩咧？当你要使用呢堆路面嘅时候咧、你要比正常预留。 多啲時間 嘅30分鐘喎，係啊，你真係預留呢個額外嘅30分鐘，唔好令到自己譬如去機場遲咗啊，或者喺嗰度附近嘅居民你要出入嘅時候，唔好諗住正常時間你係可以出入得到嘅，你係要預多呢個時間。 預留時間之外，我可以用咩方法嚟可以 check 到嘅？就係、是、路面嘅情況係點啊？ 用眼睇， 得嘅，好好啊！呢、這个方法， 冇错。所以咧，都建议嘅，大家当日咧，尽量利用呢个地铁出入啦，咁系最稳阵。 系 尤其是要去机场嘅朋友仔，系啦。嗱，咁其实可以讲翻，因为咧，佢呢、這个港珠澳大桥个路面设计几特别嘅，因为佢其实真系离开个海面，喺海面上面好高啦， 好靓啊， 好靓啦，系咪先？如果我哋去单车比赛，哇，谂住可以舒舒服服欣赏下沿途美景咧，系错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当日咧，其实港珠澳，大家如果揸过嘅话，揸车经过已经会 feel 到噶啦， 感觉 到好大风嘅。正常情况底下，嗱，我哋譬如去日本旅游嘅时候咧，咪会见到佢哋测量个风，咪挂几条鲤鱼喺度飞飞。 系啊， 嗱，港珠澳上面都有嘅，就唔系鲤鱼嚟嘅， 系 就唔系一条鲤鱼嚟嘅，就一个风袋咁样嘅，咁就见住佢个风大有几多。 系 我行过咁多次港珠澳大桥，我未试过见到嗰条风袋系耷落嚟嘅， 系 永远都系90度角打横揸， 即系永远都有大风啦。 系啦， 任何时候都大风， 都好大风嘅。咁、其实咧，嗰种横向风咧，对于单车嚟讲咧，都好。好大影响 嘅， 咁、我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譬如踩单车嘅时候，我哋遇到环风或者迎头个风，对于单车选手嗰、那个体力消耗啊，或者个感觉系点啦？我哋先讲迎头，我哋 我试过 系咪啊？ 迎头个风咧喺呢个单车径嗰度咧，系好似有啲拱住你、拱住你咁样， 系啊，即系迎头拱住你， 踩到好辛苦 嘅。系啊，咁其实咧嗰个叫 headwind 啊，我哋真正嗰个学名。咁、其实迎头风啦，所谓咁、其实咧，对于体力消耗咧。好辛苦嘅，你可能讲紧你系 double。 double 咗，即系双倍咗你嘅能量输出。 嗯， 但你架车唔多喐嘅， 就好似逆水行舟一样，系啦。 即系从逆水行舟一模一样概念，嗯、你无论你蛙几大力都好， 嗯、 你系好似停咗喺度唔喐咯。 咁嗰上车咁咯， 系啊，辛苦过上车嘅。咁、 嗯、 所以咧，对于所有单车选手当日需要注意嘅咧，因为你系来回两边你要踩晒噶嘛、 嗯。 你来回两边踩晒嘅时候咧，你遇到你肯定系会有逆风噶啦。 冇错。 咁所以咧，体力安排要预备得好好。因为你在那个上斜路段或者在桥上面的路段其实是很远的，你是没可能避到、 嗯嗯、 虽然话虽然有一个单车比赛了、嗯、这样其实大家可我们之前都提过嘛，踩单车运动不是可以用来破风的， 是啊是啊 是啊，我们利用前面的人他们去踩去破风、嗯、所以选手们都好了，虽然这个比赛但是因为那个路段实在太长了，都建议大家的采取一个破风的阵势去行嘅、 嗯， 但系咧又要注意翻咯。港珠澳大桥嘅风，除咗你迎头嚟之后咧，喺侧边嚟嘅时候先至最严重啊。咁、 嗯、 其实咧，选手们可以点样咧？其实一个好似见个雁点样飞，明唔明？一个人字 形 咁 样 嘅、 嗯。 其实雁嗰个人字形飞，你知唔知原来？都是破緊風的喎、嗯， 應該是啦。如果唔係，你叫佢玩咩？ 係啊，如果唔係整個一條龍啦，或者散收收， 你整個人字， 或者一齊我哋 平行， 冇錯啦。我哋手拖手去散個步喺上面飛下， 咁玩啲咁嘅嘢。 所以佢哋就已經係一個人字形啦。咁、嗯、我哋咧單車就冇可能人字形嘅。咁、嗯、人字形咪通常一撇一捺咁樣打斜嘅、 嗯。 其實啦，遇到側風嘅時候咧，原來我哋個破風姿勢就唔係一條車龍打直嘅、 嗯， 我哋係會採取一撇。或者一辣咁樣嘅、嗯， 即係總之斜斜地 斜嘅。點解咧？因為其實係要用前面嘅車差唔多半個轆至一個轆嘅位置，大家去幫大家去破 風, 破風， 做翻一個氣流出嚟、嗯、抵抗住個側邊嚟嘅陣風。咁、 嗯、 所以呢一個姿勢咧，就要大家啦，團結少少啦， 步伐要一致噶啦， 步伐要好一致。雖然呢個一個比賽， 全部一樣噶喎、嗯，一定要。 之前嘅带头嘅，佢哋都系会特别要用力嘅。咁、 嗯、 所以咧喺呢一种比赛嘅模式里边咧，大家虽然喺呢个阵势、嗯，大家都会不断去叫做嗱，英文个名叫 rotate， 不停去转一头一尾嘅位置嘅、 嗯。 大家系前面破风，譬如可能十秒咁样咧，就会褪向后噶啦、 嗯。 后面嘅一路就褪上嚟，维持住呢个打斜嘅角度，但系一齐向前行嘅。 咁、嗯、咪公平啲啊？谂住 会公平啲嘅，同埋 睇你嘅消耗。 第一个最辛苦噶嘛， 唔会一个人顶晒，因为顶唔晒嘅，因为佢嗰种系讲你可能系双倍咗自己嘅能量输出，但系都行唔快。咁、 嗯、 所以唯一就系大家保障住大家，帮住大家喺个速度里边 keep 住唔好跌嘅，唯一就 系 咁。 我又谂衰嘢，即系如果系我话，你讲你衰嘢先。 渣渣底， 我就 系 谂到你 缩嚟缩去都系、 啊， 永远喺中间。 唔得啦，系啦，我真系我唔得啦。 死都唔肯前面，死都唔肯前面， 唔会咁噶。 你哋同埋我想问下咧，即系最前嗰个咧，有冇机会赢或者输嘅机会大唔大？ 嗱，应该咁讲，你哋覺得喺實際單車比賽，譬如我哋去到好出名嘅環法公開賽咁、 嗯、 有冇頭先上述大家講嘅情形先？ 冇， 一定有。 冇， 有得冇？ 我覺得有咯， 係 啊， 有啊， 真係有噶。 直播住嘅時候好好笑噶。咁、 嗯、 有啲譬如佢叫做 break away 嘅車群，咩嘢意思咧？佢、 嗯、 大車隊一定喺後面一班人噶啦、嗯，大家速度好平均嘅、 嗯， 會有幾部車突然間覺得，喂，我個能力我已經遠遠超越咗後面嘅、 嗯， 我唔決定唔等啦。 嗯 咁就會有幾部車突然間衝出去㗎啦，唔、 嗯、 同嘅隊伍都會有㗎喎。咁、嗯、就可能每一個隊伍專業團隊都會派一至兩個選手衝咗出去嘅。咁佢嗰個叫做 breakaway 嗰個突破嘅車群，大約可能十部車左右嘅。咁佢哋通常就會好緊密啦。大家雖然唔同隊，就係頭先我哋講嗰種隊形啦、 嗯， 用最快最少嘅體力將後面個車群拋離嘅。咁佢哋就會用頭先個陣勢啦、 嗯。 但係好景不常啦，通常就會出現頭先上述嘅情況。有啲嘢后面懒系会上嚟嘅车手，喺后面扰扰攘攘一轮之后咧，佢又喺翻个尾嗰度嘅，剩翻咗头嗰几步轮流一路去，咁样直播住咁样为成程，咁、 嗯嗯、 就会见到啦，头嗰几部车咧。越踩越燥啦，跟住就會開始鬧啦。喂，入曬手，你好上嚟咯，過咯。咁後面嗰啲繼續都會，係啦，都會繼續睇下面皮可以去到幾厚啦、 嗯。 通常繼續擾人都係喺後面嘅，咁所以係會有呢啲嘅嚇。會㗎，真係會有呢種唔公平情況嘅。咁、 嗯、 所以咧，通常喺嗰個叫做衝咗出去嗰個車群裏邊， 再会甩龙嘅。咁点样咧？就是、喂，前面嗰几个通常能力好高冠军嗰啲人马嚟嘅，咁佢哋会点样咧？就会几个倾啦，放牛啦，突然之间都会再大力咁样去抛离后面一次嘅，所以喺嗰个车群里边突然之间会再散咗出嚟。头先话可能十步左右， 反正你都唔肯上嚟噶啦，系啦，唔爱你啦。 反正原来谂住你哋帮手嘅，原来你哋黐住喺度，但系全程唔做嘢嘅。咁、所以头嗰几个就会再冲出去啦、就可能系得翻咗三步啊、两步咁样。咁样嗰几个咧就会可能系由头冲到落嚟噶啦。咁佢哋就会尽佢哋自己嘅能力。又是叫甩开晒后面咁样冲啦，所以我估计嘅其实星期日咧，我哋喺港珠澳大桥上面应该会见到呢一幕、 我好想见到呢啲位，我都好好睇啊！ 我都好希望， 你唔觉得好好睇 啊？跟住停低嗌交，喂，做咩唔上？ 其实好得意噶，喺呢种比赛中途咧，会见到咧，佢哋咪头先会讲话系咁入手叫你上，跟住唔上嘅，去到有啲好嬲嘅情况啦、见过喺嗰啲直。播中途投嗰啲会掟水樽咯， 真系 真系噶，佢饮饮下之 后会唔会罚噶？即系 唔会唔会，咁佢掟得嚟咧，佢就某程度上啦，渣渣低低就会向侧边嘅斜角后面飞个樽出去咯，即系佢想后面啲人知道，喂你好上嚟啦，即系已经明示暗示佢出尽晒噶啦嘛，咁、如果后面都唔上，你就见得到噶啦，佢哋就连续几架一齐走咯。 但最好唔好咁啦， 唔好咁啦， 唔好咁啦。 虽然唔同队啊嘛，咁所以咧到时啦，应该港珠澳大桥我哋会见到嗰一撇或者一辣嘅姿势啦，咁样大家去嘅，咁、车手们都要好留意啦，就系、是、如果假设落单嘅话咧。好惨嘅，嗰、个系一个最大惩罚嚟嘅。点解咧？因为你比赛中途 食晒所有风， 食晒所有风，你自己一个嘅时候咧，你系比喺呢个团队里边咧，你根本上你系冇可能追得翻上去。之余，你个体力系会直线下降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喺澳洲我都玩过个比赛，当日系好大风，好大风嘅，迎面个风速系讲紧差唔多时速系30公里嘅。 哇，咁咪会爆拆啊！ 其实好彩当日落。 你系咪包尾啊？你又包尾咧？ 我好彩冇包尾，好彩冇上车，但系嗰、个身体个感受咧系好痛苦嘅，因为其实我已经系喺个主车群后面少少嘅嘢嚟嘅，咁系半粒半唔粒中途，自己不断望住前面就系、距离可能系讲紧三四部车嘅距离嘅啫吓，但系因为个风一路打埋嚟啦，自己已经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跟住咧又加埋个上车，跟住一路就系望住嗰三四部车嘅距离，自己心里边知道啊吓，我只要俾到一个力出嚟，我跟得翻上去嗰三四部车嘅距离咧， 有冇咁 舒服好多噶咯？ 系， 但系望住前面个距离， 就系、是、跟唔到， 就系、是、跟唔到、你真系出尽咗洪荒之力噶啦，乜都出尽噶啦。都冇用啊！ 揾啲嘢出嚟飲下， 同埋你會越嚟越攰咯， 會越嚟越攰，因為知道嘅，我哋自己因為踩開車嘅時候，知道自己個體力可以堅持到幾耐， 開始嘟嘟嘟， 已經響曬警號，食曬嗰啲能量 gel 啦，飲曬能量嘢啦，都冇用，就係爭咗幾個車位都上唔到。跟住咧好多時咧會見到咩咧？有車手咧，咁咪冇得爬碗飯噶嘛，壓招啦，因為招係最犀利嘅補充嚟噶嘛。咁、個個都已經做曬嗰啲嘢，咁有啲咧就已經係放棄啦。當時我哋嘅比賽係點樣？因為就係講時速迎面嘅30幾公里嘅風啦，加上車啦，見到好多車手係選擇做咩咧？佢又唔想上車，落地推車，係、啦。咁呢個已經係起碼係啦。你都仲喺个比赛里边嘅，佢哋就纯粹希望推完咗嗰、上车路段，就再上翻车，但系又更加惨啦、一落咗地推嘅时候，前面去得好快噶嘛，咁、你就绝对冇可能追得翻噶啦。咁佢唯有就系佢哋嗰个心态系咩咧？保持住自己喺个赛事里边，佢临尾系有成绩去完成个赛事嘅、而唔系临尾去嗰啲叫do not finish 咯、因为嗰种就好惨嘅，你 DNF 之后你成个赛季你出现咗一个呢、這个，你就个分基本上玩完了、 即系点都要挨埋佢， 所以好多都会点都要挨埋佢嘅。 头先你讲到嘅就系风啦、另外就系要睇下嘅就如果入落雨系咪会最 惨 啲 啦，嗱，如果湿地嘅时候啦、因为其实咧单车同赛车，我哋上个礼拜讲嘅赛车比赛都会有分别嘅，咁、我哋平时用嗰啲车胎咧，差唔多系近乎冇车纹嘅， 咪系咯，冇线咯， 系啊，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翻，因为其实我哋呢几日咧嗰个天气都系有少少不稳定嘅，咁、车队我相信因为佢哋专业团队嚟嘅，佢哋到时都系会选择翻合适嘅车胎、所以我估计咧佢哋。 當時用嘅車胎應該係會有翻少少紋嗰種嘅、 嗯， 即係起碼有翻少少基本嘅排水性啦。因為嗰啲車胎咧，其實佢嗰個排水性緊要啦，同埋佢個質地、 嗯、 因為咧同車胎，我哋之後可以開完整一集講、 嗯、 因為車胎其實佢最主要取決於就係佢嗰個原材料。嗰、 嗯、 啲所謂濕地胎咧，其實佢車紋之外，佢個原材料咧都係會提高翻呢個咬地性嘅，所以到時佢哋應該係會安全咗好多嘅。 會唔會好似頭先？上次你講嘅就係呢、這個賽車咁樣啦，混合四兩個胎。 其實有一個機會 前邊一條係嗬， 因為 地胎 會係點樣組合咧？如果去到有需要呢一種情況嘅話咧、嗯，通常前面嗰條胎可以係完全冇紋嘅，後面嗰條因為我哋人踩單車啊嘛、 嗯， 你個力度喺曬後轆嚟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後轆個找地性咧到時就會好緊要啦、 嗯。 因為單車比賽嘅時候咧，佢講緊我哋好少可會有一啲。非常急嘅急彎嘅、 嗯嗯， 但係都要提翻當日嘅選手，如果有聽緊嘅話啦，咁、 嗯、 其實落到去我哋市區路段啦，無論你喺珠海、澳門或者香港，尤其是香港迪士尼，因為咧佢會有好多個迴旋處喺裏邊嘅，入到迪士尼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啦，因為個地下個質地啦，同埋佢嗰個迴旋處個直徑範圍咧都比較窄啲嘅，咁、 嗯、 所以咧如果你哋係嗰啲車胎係冇咬地嘅話，咁、 嗯、 如果你諗住喺個迴旋處裏邊要做一啲超越嘅動作就要好小心啦，因為會都幾跣下嘅。咁同埋又有少少嘢需要注意啦，就係、是、譬如我哋平時踩開單車都係噶啦。咁去到呢啲情況啦，去到一啲好高嘅位置有側風嚟嘅話咧，其實嗰個側風你哋知唔可以大到係對單車影響會點樣？你哋可以估一估。 吹冧 起佢咯， 吹冧吹跌。嗱、其實咧踩緊嘅時候咧，我哋有呢個速度嘅時候咧，可以係一個側風嚟嘅時候，將我哋部單車打橫吹超過半個車，甚至乎一架私家車嘅車位嘅，需要好小心呢啲情況啦、 嗯。好，萬事安全啲啊！ 我想問下，比賽啲單車有冇個鏈鏈 啊？ 係冇噶，減磅。 小心小心过紧 ，OK， 好，十二点半听呢个风速爆人先啦，新闻报告唔该晒，迟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公布已经完成检视医管局就早前检讨医院管理系统性问题所提交的检讨报告。医务卫生局同意当中31项建议措施和行动计划的方向，并且已经指示医管局需重点推进与提升管治和架构相关的改革工作，以期提升公營醫療服務的整體質量和安全。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已經責成醫管局需適時落實各項改善措施和持續監察落實進度和成效，並向醫務衛生局定期提交進度報告。檢討報告同時指出，有需要研究醫管局現有的管治及管理架構是否能夠繼續應付現時複雜的公立醫院系統的需要和情況。醫管局將會在醫管局大會下成立管治及架構改革委員會，由醫管局大會主席范鴻寧擔任主席，督導落實報告的建議和相關改革工作。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討論專營巴士公司申請加價，三間巴士公司的代表都認為鐵路持續擴展對巴士業務造成很大影響，需要透過加價維持財務穩健。多名議員質疑加幅太高，認為巴士公司持續以鐵路競爭為由申請加價，只會是無限循環，又關注政府支持巴士公司開拓非票務收入的力度不夠。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将会持续推出签证便利化举措，为中外商务人员往来创造更多便利，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外交部说，一年以来，中国和新加坡、泰国、哈萨克等6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定， 目前已經同25个国家實現全面免簽，並先後對法國、德國等29个国家實行單方面免簽政策，又推出新版中國簽證申請表，大幅縮短填表時間。另外，今年以來，中國又同巴西、澳洲等國達成互發10年多次、5年多次簽證安排，為中東歐等國家人員簽發5年多次簽證等，同時積極參與 APEC 商務旅行卡計劃，為亞太地區中外商務人員往來提供便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43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79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0点，跌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9.05元，升9毫；阿里巴巴81.9元，跌2.5元；腾讯控股404.6元，跌3元。盈富基金19.48元，跌2.4元；美团168.8元，跌3.9元；恒生中国企业70.6元，跌9.8元；港交所289元，跌9.4元；信宇光学科技59.6元，升2.7元；友邦保险56.5元，跌3.5元；百度集团76.25元，跌7.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2，日元154.31。瑞士法郎0.886，加元1.397，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48，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38,353点，系升327点。港金报24,95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84.71美元，卖出2,68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离开是为了重逢，几个女仔怀着爱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嘅点赞时间马上开始，12:37，电话里面有 Pauline。 喂 ，Hello，Hello， 你好嘛？ 点啊 ，Pauline？ 你好啊？ 有冇着多件衫啊？ 打电话嚟点唱俾啱啱病好嘅锥锥？ 我未好噶， 我 佢翻佢翻嚟做节目， 梁仔 cat 听啦， 多谢 小强啦，小呢个小洋洋同埋呢个 小欣欣， 琴日顶间嘅小欣欣， 多谢，好暖心啊， 系啊， 好啊，多谢你。 仲想点俾咧？我好一向都有帮手服务开嘅团体无望爱团体啦， 系 同埋圣雅各福群会啦， 哇， 犀利犀利，好有爱啊， 系啊，真系非常之好。不呢一排咧，其实真系好多人唔舒服，所以咧真系希望大家要小心啲，尤其是啲天气咧， 系啊，哇， 我哋觉得好奇怪啊，而家22度， 唔似咯， 本来系觉得应该系都唔使着话好厚嘅衫啦， 系啦， 但系其实 我 唔知 点 解，系啊，我都系我见到你咁突然之间， 系啊，下个礼拜 好容易就病， 好容易就 礼拜再冻啲啊，大家更加要小心啊，唔得十， 系咪下个礼拜三啊？ 系啊，三四 月 气温突然间骤降啊， 系 啦，冇错，小心啲啊！ 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喂，做咩事啊你？ 大家都要小心啊！ 好，揸住落嚟， 要攞翻件羽绒 着。要保重保重， 知道知道，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多谢方面你有晒 你哋啊，每一日都俾我哋咁开心。 太好啦！最紧要大家都开心，开心嘅话咧，先至会身体健康。 冇错， 阿方面你开唔开心啊？听个节目。 开心啊！我梦寐以求噶， 梦寐以求，即系每一日都梦寐以求。 我终于打到啦，我 终于打到 你啦， 终于打到啦！ 希望你所有梦想都成真，好唔好啊？ 多谢 Polly， 多谢，拜拜， 多谢你嘅问候， 拜 拜。 好，另外有啲代读吓，佢早晨各位风骚主持人，呢个 Anna Choi 啊，佢 Anna 点唱任何歌都得嘅，送俾11月24日话陈翔同埋翠萍结婚48周年，哇，祝婚姻美满嘅，亦都祝。各位粉丝身体健康嘅，有呢一首歌曲《凭着爱》，希望每天大家心里有爱，身边有爱，周围都有爱，最记得听住《风骚快活人》啊！ 都将呢首歌嘅送俾所有而家正系喺度打败仗嘅，好似我哋咁样嘅朋友，希望大家可以快啲好翻，身体健康，着多件衫，保重保重。你冇嘢啊嘛？ 冇嘢啊！ 系咯，做咩突然间天然呆嘅？ 唔系啊，你喺度讲紧啊嘛，突然我讲嘢，你话我搭住首歌， 唔系你一咳又咳啫，系你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 曾踏遍炽热的温炉，疲倦了，谁来倾诉？但我心知终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因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只纵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服开开心心、紧紧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垒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半道路，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觉开。心紧 伴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 行出爱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伟伟。 喂 喂 ,Hello, 是不是 Kitty 啊 ?Hello Kitty,、yeah. 我们 Hello 风骚。 健康先 多谢。 我今年登录啦，好开心啊。 哇恭喜晒恭喜晒。 开心开心。 可以名正言顺日日听你们节目啦，不用回听啦。 哦因为他要可以咩你 不用上班。 没错 是啊。 退休啦是不 是退休啦。 退休啦。咁我上个月同我先生结婚四十周年。 哇 你不是好细个结婚 二十岁咯 嗬。是啦是啦是啦。 挺好啊。 有几多个小朋友啊 有两个两个好大的。 真开心。 是啊其实早结婚早生就是咧，又有个好处嘅、 嗯， 可以同佢哋一起成长，有啲 friend 咁样、嗯，我觉得挺好。 系，嗯，系阿女啊嫁咗去英国啦，同佢、先生啲屋企人住啦。 嗯， 祝佢哋成家人都开开心心啦，身体健康啦。咁阿仔就仲同我住，因为佢都系廿零岁啫。 嗯， 咁好好啊！我听你呢一个咁样嘅状况， 系 咪 啊？系啊， 得闲咪去英国探下个女咯，几好啊！ 唔会啦，等佢翻嚟探我好过啦。 你又啱， 都得， 你又啱， 都得， 周居劳动系咪？ 佢翻嚟探佢可以食佢中意食嘅嘢嘛？ 我整俾佢食。 咁仲有啊，今日咧有个小朋友一岁生日啊， 边个？ 恭喜佢生日快乐先。阿沈希佑小朋友啊， 沈希佑系边个嚟噶？ 系啊，我同事个孙仔。 哦， 一岁生日。 嗯。 啊，咁仲有仲有一个同事个孙女阿提子，希望佢哋两个都健健康康。 喂，你咁好嘅，你点唱帮晒同事点唱俾啲孙仔嘅吓？ 是啊，因为他们很得意嘛。 哦，是啊。 啊，最紧要跟住点俾我老公阿杰佬啦， 希望阿杰佬啊，哇，好型咁啊，好似 身体健康啦。 嗯， 因为他冇好嘅身体健。身体呢就照顾唔到我嘛，咁我而家喺度探緊世界㗎喇。 哇有冇摁下摁下对脚啊 有啊摁得好犀利呢。 即係其实都係为自己係吧，即係最緊要你身体健康啲啊。 当然啦， 准备啦， 係啊。 努力赚钱养我嘛，我而家唔做㗎啦，做小奶㗎。 佢呢佢冇得退休住啊。 佢冇啊，继续做咯， 好正啊！ 边个搵钱？边个搵钱养我啊？ 系，Kitty 好正， 牛耕田马食谷啊嘛，系咪？ 梗系啦，佢要照顾我一切噶嘛， 系啊， 老公赚钱，老婆享福吓，咁开心心咯，好唔好啊 ，Kitty 吓？ 我仲有点埋俾我哋啲旧同事听啦，因为而家都听紧噶，仲有远在英国。听日生日嘅 Caroline 听咯， 好， 好啦， 咁多谢各位， 多谢晒， 唔好咁讲，系啊，拜拜， 拜拜， 一生中所爱由谭咏麟啊。 一句想跟你 你一起。哦，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珍惜欠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一生中最爱谭咏麟。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好，电话里面有 Kelvin 喂 ，Hello， 早晨啊，早晨啊，大老张， 早晨啊， 妹妹， 早晨， 马老爷，马老师， 马老爷，马老爷， 系啦，咁我首先多谢阿靓妈。在空气中接我出去，如果唔系咧，我同唔到大家讲早晨。 咁安气啦， 吓咁我首先咧，即系预祝我听日同埋 Karen 生日快乐。 哦、oh,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边位啊 ？Karen 系。 是我哋風騷關注組啲 fans， 係啊，好啱啊，好啱啊，同月同日生日，我 又咁啱啊， 又會咁啱嘅， 係啊，我仲有開心啊，聽日啊，就我可以話都一嘟落又有通知啊，係啦， 啊， 又登錄啊，恭喜恭喜， 啊，開心開心開心， 笑到佢啊， 事實上我真係幾開心， 有一種幸，係一種幸福嚟㗎，係啊。 好开心喎、 啊！仲有啊，我发现个秘密啊！ 祝埋十一月之星，诶唔系我啊，我仔啊十四个生日。 哇！ 十四个， 十一月有十四个人生日， 你数唔数得出嚟啊？边 喺呢几日连续都人生日。 哇！咪食到开心，饱饱好正、 啊。包括有咩人啊？ 系咯，咩人？ 嗯。 即係好多喎、啊，嗱， 不能盡 啦，我中學同學啦，嗰、啲朋友啲仔女啦，咁樣啦。 O、okay, K，、 啊、但今日已經十一月廿三號咯喎。 係啊， 你先嚟、 啊， 即係你講緊係十一月整個十一月，定係近、啊、近住呢一段時間整個十一月， 十一月之前 佢走自己 嘅。嗯， 係啊，咁、啊、我又點埋俾阿寶寶咧？瞓覺 要啦， 我哋使唔使變音啊？ 係啊， 娃娃音變娃娃音係。 系啊，同埋 Yannis 啦，佢而家喺瑞士生活啦，咁 Queenie 啊， Winnie 啊 ，Helen 啊， 我心谂唔记得咧， 佢都冇写低。 错啊，嗱读漏咧就请多得包容。 你写低啊嘛一早， 俾晒 fans 听咯，所有 fans 咯。哦，咩咧？嗱，唔开心都有压力正常，开心有压力仲惨。开心 咩啊？即系想 大声咧。啲講啊笑啊，俾人哋琴拼噶嘛， 嘈 騷擾啊嘛，我而家匿埋一角講咋？ 你話咩啊？生日喎，係大曬啊！ 你翻緊工啊？而家係嘛？ 就嚟開工， 就嚟開工， 而家甩住， 即係你匿埋咗。你匿埋咗一个地方喺度同我哋倾电话， 你就喺一格个头出嚟，全部企晒喺度望， 跟住咧又鬼鬼祟祟咁样， 灯添望。喺度熄埋燈， 咁你又何必咧？ 冷氣有冇熄啊？ 鬼鬼祟祟啊！真係， 好熱，而家真係好熱 啊！咪係咯， 即係激氣， 傻人嚟嘅， 開開心心講電話唔得嘅。 我就好開心，點啊？阿懶啦，上個禮拜見到阿懶啦，同埋阿潮潮啦，係啊，好開心見到佢哋。 係嘅， 好啊，仲有冇啊？ 冇啦，唔阻住你哋啦。 唔好咁 阻啫， 唔阻，系啊，难得你。 如果你都系啊，保重身体啊。 我会啦，多谢你哋嘅问候啊，我会继续。 唔好客气， 我会尽快好翻噶啦。 好翻好多啦，今日把声。 你唔好成。 我点埋俾恐龙哥哥。 恐龙咩 啊？恐龙哥哥。 系啊。 哦。总之系个恐龙哥哥。 真系一条恐龙嚟。 我煲个虾子饼啊嘛。 哦，你个虾子饼。 我想问一样嘢嘅就系佢个名会成日变噶。恐龙哥哥啊， 系咪成日变噶？ 系我起佢个名字出嚟噶嘛？ 系咯，我知道啊，即系成日有时又唔同咗，都系佢老公咯，咁样 系 咯，所以就系咯，你哋好多名字。 点解要咁多名啫？ 爱情嘅情趣，人哋中意啊， 人哋个老公 系啊，好玩咯，嗬， friend 啊嘛，大家 玩人哋梗好玩啦。 哇，你咁嘅呢个人， 唔系玩得正常嗰啲冇所谓。 系啊，最紧开心。 出嚟倾偈食饭啊，我哋都系成日。都系讲 笑嘅， 啱嘅。我到而家都仲系咁样，系嘛？咁就好啦。 系啦， 咁你哋要乖乖地咯，吓。 好， 多谢你哋继续嘅支持。 好啦，唔好客气。 多谢你，生日快乐。 Thank you。 有共情，送俾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日日都风骚快活人。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挣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生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从挣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情不变。 是纯真，未必。 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讲拜拜。 希望大家要保重身体。 系啊， 天气咧乍暖还凉啦吓， 冚多张被啊， 着多件衫， 饮多啲暖水， 揽住得唔得？ 咩话？ 揽住得唔得？ 你揽乜嘢啊？你唔系揽 住会乱啲。你。 你咪傻咗啊！你 揽住个收音机啊！ 突然间搞成咁样， 收音机点揽啊？ 好，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拜拜。